指数报9662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6毫，美团点评92.95升2.5，盈富基金27.85升3毫，友邦保险76.15升1.1，汇丰控股61.00升9毫，新鸿基地产119.4升4.3，建设银行系报6.3升2仙，李宁系26.85系跌5仙。中国平安94.8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057，瑞士法郎7.9，澳元5.323，加元5.941，新西兰元4.933，欧元8.69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90.5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8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7.95美元，卖出1488.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公主道过海方向近住君怡峰对开咧就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咁就系公主道过海近住君怡峰咧对开系有坏车阻路，龙尾培正道桥底。咁另外太子道东天桥咧去亚街路街方向，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龙尾彩虹道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亚街路街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彩虹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好塞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不得了的身世真的好可怜的 Tony。 一人一票决定不得了的去留，不得啊。 阿爸阿妈这只嘴识讲嘢的，你不觉得他有古怪的咩？ 想知不得了又冇得留低，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咁多图画书嘅，做乜突然重拾童真啊？ 我个儿生仔咧就5岁啦，我谂住拣啲绘本同佢一齐睇下，探索下呢个世界啊！ 讲到探索咁夸张啊？ 你睇小绘本啊？醒个网俾你啦！港台嘅绘本真有缘网站咧就介绍咗好多唔同主题嘅绘本，揾埋相关主题嘅节目俾你听同睇，好精彩噶！ 原来背后有咁深嘅学问，个网址系咩啊 ？rthk.hk/picturebooks， 记住系绘本真有缘。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哎呀天，琴上个吊棚到开工啦！ 哇，你徒手爬上去啊？ 啲安全带又冇，救生绳又冇，唉，请好好保重。 喂，个棚架咧松松地，有冇揾人检查过噶？ 揾咗堪舆师傅睇，佢话冇事啊。哇，你冇揾过专业人士嚟检查棚架，都系嗰句啊，请好好保重。 咁不如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工作要谨慎，高处工作勿分神。我是邓思朗。 是他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他还教识我们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他教识我赌博添啊。 不是啊，这些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是谁啊？ 我当然赵学而啦。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学而， 早晨，豪仔，早晨啊，祖， 早晨啊，学而，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啊，秋凉嘅朝头早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9%啊， 系啊， 冇嗰啲乜嘢季候风啊，嗰啲未出现嘅， 暂时未有嘅。我今日咧就做咗一个朝头早嘅保障啊，系啊，一时唔偷鸡，我翻得嚟早咧就做咗保障， 即系咩啊？ 唔系咁啊，你翻嚟话啊，你见到我好早啊嘛，其实我咁早起到身咧，原因都系得一个啫， 因为要送个仔翻学， 唔系因为我仔吵醒咗我。 Okay. 是我发觉而家唯一可以令到我冇得再继续窝喺被窝里面呢，就是我仔无端走埋嚟啦，咁样跟住醒咗。 係、大仔定细仔通常都係大仔啦。 大仔细仔都有份嘅。而家啲小朋友呢，我觉得真係好幸福㗎。即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即係如果你听人哋嗰啲经历呢，啲小朋友边咁好㗎，即係你擘大眼第一件事你会做咩㗎？ 细啖你啊？ 唔系，如果你自己起身系啦、你会做啲咩啊？ 擘大眼第一件事咪去下厕所饮杯水啊，叹下。 系咯，你都 系我系攞部手机噶啦，已经。 嗱、你已经攞部手机 咁快， 咁你都要睇下个钟几点，跟住就顺便咦，你就会见到咧、你一晚瞓低咗之后咧，有啲咩嘢滞留咗嘅 message 你未见啊嗰啲，咁你咪睇一睇。咁所以真系睇手机先嘅。 我又冇咁赶嘅。 系咯，可以留少少，不过咧都好幸福，佢好接近小朋友嘅幸福啊、我仔一醒咗咧，佢擘大眼望到我之后，一秒后。佢爸爸都冇叫著话，我琴日咧砌嗰个 LEGO 咧好好玩啊！ 佢记得琴晚发生咩事咁咧？ 佢成个脑仲系挂住琴晚啱啱砌咗个 LEGO， 佢一朝早擘大眼第一时间就讲呢句，我话得啦好啦，快啲起身啦！跟住佢终于见到嗰个系我啦，佢就爸爸可唔可以攞个 LEGO 俾我咁？ 再玩多次 系啦，哇！所以我突然间觉得做小朋友真系幸福啊！我都想我一擘大眼就即刻哇，琴晚睇到啲咩好嘢啊！即刻好开心咁样就记住咗佢真系， 系咪啊？唔容易啊！ 小朋友真 系 好高兴啊！真系。 阿学而可能唔知啊，阿豪仔个仔咧，又是个大仔啦。其实真系同豪仔系 cop 出嚟噶。 系啊。 咁你谂下佢老婆几惨，两个豪仔 屋企， 即系有两豪咯。 坚系小豪子啊！嗰个 好在加埋冇五个啫，真系。 系啊。 但如果我哋咧，作为大人咧，想一起身咧，即刻谂到啲开心嘢咧，会唔会咧起身就话？琴日有挂耳式蓝牙耳机，今日可唔可以再有一个啊？咁样 系啊，因为今日我哋嘅电话线路咧将会非常之繁忙啊，所以健康香港2025喐一喐健康啲嘅呢个问答游戏咧，而家就开始啦。问题系咩？ 问题就系喺日常生活中要有健康均衡嘅饮食习惯啊，应该要做到以下边一点呢？一多食罐头或腌制食品， 你都笑咗啦。 系啦，例如香肠啊、腌菜啊嗰啲咁样啦。二就系多食煎炸嘅食物，例如嗰啲炸鸡翼啊、西多士啊，越香口啊越中意嗰啲。 全部都系桂花田嘅餐单嚟嘅，真 系。所以桂花田咪冇喐一喐，同埋得到咁嘅身形咯。 全部都系我唔食嘅嘢嚟嘅。第三就系日日2+3，进食最少两份嘅水果同埋三份嘅蔬菜。 系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最先答中健康问题嘅五位朋友就可以得到呢个挂耳式嘅蓝牙无线运动耳筒。 系啊，我哋晏啲将会线路非常繁忙嘅，可以预告定俾你听。好耐冇出现过嘅风烟快活人，应该又会同你见面啦。而家打18723888先啦。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刷牙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前进。 要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岁月也长长跳跳，我们不会老。 阿祖，今日 Miss Chan Chan 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寻找快乐啊！ 想知道陈洁玲同我哋讲咗啲乜嘢？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哎呀天，琴上个吊棚到开工啦！ 哇，你徒手爬上去啊？ 你安全带又冇，救生绳又冇，唉，请好好保重。 棚架咧松松地，有冇揾人检查过噶？ 揾咗堪舆师傅睇，佢话冇事啊！ 哇，你冇揾过专业人士嚟检查棚架，都系嗰句啊，请好好保重。 咁不如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工作要谨慎，高处工作勿分神。我系邓思朗。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欢迎大家继续打你1872388，因为喐一喐呢个蓝牙挂耳式嘅耳机咧，仲系等紧你嚟攞噶吓。 系啊，另外一样嘢咧，提一提大家，其实今日嘅风骚咧，除咗有豪仔啦，有阿祖啦，仲有学儿之外，阿天就放假啦。 冇错， 其实今日咧仲有另外一位嘅嘉宾嘅，十一点半佢就会出场啦。有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咁样咧，都同佢倾咗个好长嘅偈。呢一集真系好难剪，因为其实根本就唔使剪。阿霞姐讲嘢真系实在太好听啦。 即系之前啲嘉宾集集都要剪。 都话唔使剪，我嗰个又话唔使剪， 唔系啊，有一个好难剪啊，一直跟咪后话俾你知，唔知点算啊，而家 系咁阴功， 系啊，剪到我反眼七次啊！ 即系 证 明诶，黄耀祖啲朋友全部都好难剪噶，真系好难割舍嘅，全部都咁好啊，真系。 因为咧，阿霞姐佢真系咧几冇保留地咧，佢将佢嘅人生同大家分享，我可以讲到咁大， 佢集集都系话啲嘉宾冇保留噶，系啊。 咁又真係冇啊！ 係啊，對，其實 集集 其實對住阿祖真係冇乜保留嘅，咁好嘅一個朋友。 不如你下次 俾封利是你， 下次你改名啦，尋找三級片咁樣啦，好似大家全部喺你面前毫無保留。 嗰個應該係你做嘅， 喂，我都想，我真係唔想睇到呢一套三級片啊！好哇，即係閃靈咁啊，好似 唔係我啊嘛，我尋找人哋三級片 啊嘛， 係咯， 咁你會揾邊一個嚟訪問 啦？ 咁 我訪問翻你嗰啲朋友得唔得？係啦，跟住我話聽講阿祖話你哋全部都冇保留喎，真係。唔系嗱，但系有 Miss Chan Chan 咁，我可以睇下佢同阿祖佢有咩火花啦，呢啲时间系啦。咁但系琴晚咧，亦都我谂琴日应该有个毫无保留嘅火花咧，就俾咗大家噶啦。 哇！炸弹定火花啊？ 火花 对我嚟讲，佢炸到我有火花。 哦，系啊，咁咪好咯。最紧要大家就擦出一种互动嘅气氛嘅啫。 只想今晚擦着咩啊？ 系啊， 火花。 系啊，嗱，琴日即系施政报告咁咪破格咧，就创新。 因为佢系咁样形容噶。佢话我哋自己就跳出咗个盒里边，谂咗好多破格嘅思维。咁、嗯、啊，当然破格啦。琴日佢都唔喺立法会度读咯。 系， 所以呢个首先已经系好破格噶啦。 嗰、那个佢可能唔想嘅。 系啊， 对唔住，我笑添讲 完。嗰个视像系咪？ 系啊系啊， 几破格？ 咁破格， 我觉得系啦， 日日都做咁滞。 真系第一次，第一次真系。所以我觉得咧，我哋应该学下中文嘅用途。 Okay. 即系我哋未入正题之前咧，头先我哋都几个人都见过。今日报纸究竟点样形容琴日阿林郑特首呢一个嘅举措咧？嗱、 嗯， 如果你话客观就话哦，咁佢琴日冇喺立法会度读咯，佢、嗯、去咗第二度咯，咁样系啦。咁、嗯、但系咁唔得噶嘛，你要显示出 太平凡啦、啊， 系太平凡，仲要你显示出一种态度就系、是、咁，即系做咩啊？佢唔够胆喺立法会度读啊？唔系咁嘅意思。所以嗱，我哋见到咧有一份报纸好正嘅， 系 佢就写住特首破天荒走出立法会。视像宣读施政报告， 哦， 哇！如果你唔睇头唔睇尾咧，你听到呢句，你直直觉得咧有光环啊！哇！我哋好型，我哋特首今年咧决定打破常规，唔困喺立法会一个咁细嘅议事堂里边读，走出立法会， 嗯、 去更加细嘅礼宾府度读咁样，系、 嗯、 咯，咪但系中文叻嘅地方咪咁咯，走出立法会， 我直情觉得嗰个唔系记者，嗰、那个系公关嚟嘅。公关先至会用呢一啲字噶嘛， 好好啊， 美化咗噶嘛。如果真系走出立法会喺立法会门口度读啊， 唔系佢应该 咁话劲啊。 佢喺门上开度读， 系啦，几多朋友啊，几想佢真系亲耳听 噶嘛。走出好型啊， 系啊，因为呢个施政报告关乎全民噶嘛， 啱啊， 系 都有关， 系啊，所以应该好多观众。 系啊，嗱，所以成日话咧咩识人好啊，识字咧都唔系噶， 嗯， 即系有时你识字咧。就可以帮返嗰人做返人㗎真係。所以嗱呢、這个好重要㗎。嗱仲要咁即係走出立法会。 嗯、 如果你将呢两个字调转咗就唔同。 出走。 出走就唔同㗎啦、 嗯。 出走就通常离家㗎啫。 嗯。 係咪先。係咪先。但你话你走出个舒服圈呢就係、是、哇好似好正面啊咁样。 同埋出走都有离开嘅意思。咁我諗呢个字呢记者同埋 公关 都 会用呢句嘅。係啦係啦。咁而家走出我哋仲可以好似好英文嗰啲叫 Think out of the box。哇諗得几好㗎、啊、真係。 走出有陣时都话走出大湾区㗎係咪即系都唔会咁样连住， 但我哋又走进过，有啲又 走进啊，系啊， 系咯，走出香港， 走出有一个大步跨过去， 好正面， 系啦，好有希望啊， 系啦，系啦 ，positive 嘅感觉， 即刻应该配只歌俾佢，就系大踏步神情歌威武， 嘿，嘿，吓，系啦 ，OK， 好嗱，咁佢个行为上就走咗出去啦，咁佢嘅施政上面都真系走咗出去 嘅，冇错，冇错，所以今日咧，我哋有一排冇见大家嘅环节啦，同大家见翻面啦，当然快。系啦，咁大家听开我哋风骚都会知噶啦。我哋有阵时咧都会咧听下大家嘅意见，等大家咧首先网上面嘅平台咧就摆咗出嚟噶啦。对于呢个我哋今次嘅施政报告啊，你系觉得边一啲咧？咦，真系帮到你、啊？其实我哋真系可以赞噶吓。有咩系帮到你啦？有啲咪觉得啊呢一、這个就真系麻麻地啦吓，或者有啲系啊我最想去改善嘅，哦今次个报告好似冇覆盖到、啊， 提到 系啦， 系 你最想听到嘅又系乜嘢咧？咁我哋咧首先网上面嘅平台咧就。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样可以留个言嘅。另外要同大家讲一讲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咧，暂时就唔好打电话嚟去，我哋呢个喐一喐住啦吓。 因为我哋已经松晒咯， 冇错，亦都要讲翻个答案俾大家听啊。日常生活之中咧，要有呢个健康均衡嘅饮食习惯咧，应该要做到日日二加三，即系两份水果，三份蔬菜咧，咁就最健康啦。 OK 啊，嗱，咁啊，你话施政报告咧，琴日就即系俾人哋形容系楼市报告多啲嘅，因为主要系讲楼好多啦咁样。 之 重我哋咧先唔好讲嗰啲枯燥嘅数字，我哋净系问下大家，琴日有冇收到唔同嘅 WhatsApp， 特别系嗰啲地产经纪啊，唔同嘅 agent 咧。嗱，我有嘅，之前咧即系刷过卡片啊嘛，即系想睇个楼之后咧，咁啊丢空咗一排啦，有一两年都冇理过我啦。 系， 琴晚哇，大家咧突然间好似即系失散已久嘅老朋友咧，系咁 send 嚟，系咁 send 嚟。 系咪个存在感好强啊？ 存在感好强啊，系啊，但系跟住我亦都知道，咦，无端端个楼市。又刺激翻咯，又好活躍咯，冬眠過後咯。 其實究竟係撳個樓價，定係想個樓價繼續升咧？咁活躍嘅嚇， 係啦， 一陣間就可以攞啲數字同大家講下嘅。我都有嘅， 你都收到啲 係 咪好嘢？ 我唔係收到電話，我直接打電話喎。其實我本身係揾緊樓噶嘛，咁。 亦都有一啲即係相熟嘅經紀咁樣啦。一睇到琴日其中一個咧，我諗大家而家嗰個眼球啊，都聚焦咗喺呢一個嘅政策上面，因為已經實行咗㗎啦，即係已經係即刻開通㗎啦嚇。 冇錯，冇錯。 講緊嘅咧就係呢個幾多成樓嘅按揭咧，嗱大家都會好關心㗎嘛，係咪？因為前陣子咧，大家都會知道㗎啦，哇上樓嘅話咧，即係要一定嘅價錢嘅，因為嗰個首期要俾得多啊嘛。但係琴日新嘅措施咧就講到啦，800万樓下嘅首置啊，首次置業嘅朋友咧，只需要俾一成嘅首期，可以做到九成嘅按揭啦。計一計翻條數， 係啊係啊， 800万嘅話咧，即係80万首期，你就夠俾首期啦。但係之前咧講緊你要俾四成首期嘅，即係320万，320万同埋80万，咁都係爭240万， 四倍咯。 係啦，另外咧就係1000万樓下嘅樓咧，就可以做到呢個兩成嘅即係俾兩成嘅首期， 八成按揭啦。 咁變咗咧，大家即刻會覺得哇！是好定唔好呢？有啲人呢就會即刻會諗，喂成日都會話有一啲有高收入嘅朋友，即係OK 嘅個收入未必去到高啦吓。不過呢就話儲首期好難啊，我800万嘅樓320万首期，咩唔食唔瞓唔住唔屙都好啦吓，你都要十幾年先至可能得㗎嘛，係咪？但而家講緊80万喎，幾大嘅分別嚟㗎喎。咁當然第一步真係令到大家可能有機會買到，但個樓價係咪同時間係會升？好似學業咁講咧， 係啊，嗱咁啊，你收到嘅嗰啲買樓通知，你係咪個樓價即刻高咗啊？ 係嘅， 即刻興奮咗係嘛？ 亦都 啲業主啊嘛， 係啊，啲業主興奮咗， 即刻俾啲數字大家睇下先，發生咩事啦，好唔好啊？ 好啊， 譬如元朗有一個嘅都係大型嘅屋苑啦嚇，面積519尺，本身咧就叫價810万嘅，琴日即刻反價830万。 本来几多话？ 881变830，20万啫， 轻轻加你20万啊，落个 pass 先真系啊。 咁另外荃湾嗰边咧，即刻有业主啊，就借尽钱啊，因为可以做到呢个九成嘅按揭啊嘛，系咪？一成就可以上到车咯。佢就话咁嘅，荃湾中心啊，即刻录得呢个成交啊，屋苑里面有一个嘅420尺嘅单位啦吓，其实本身咧就丢吉咗咧，已经有一个月噶啦，一直叫价紧嘅咧就系呢个420万，而业主咧就见到买家入市。心态强劲啊，减价，嘣一声就卖咗啦。嗱呢个嗱，你又睇到个喎，系啦，佢轻轻减少少嘅，即系减咗47000蚊，但可能佢急住放啊，好想可以快啲放到咁样。但亦都有一啲嘅业主咧，譬如将军澳嗰边又点样做咧吓？佢哋就即刻 封盘，哇，又 睇定啲先， 系啦，佢哋就即刻同佢哋嘅啲经纪讲啊，就话唔卖。轉租啊，因為佢哋對個樓市就睇好嘅，樂觀嘅係啦，就即刻有人咁樣去做啦嚇。亦都有呢個太古城嗰邊啦，嗱呢個都一個黃牌嗰啲係啦。咁佢就話啦，究竟係點樣咧？咁樣買家恐業主反口，決定賠定再賣。亦都有出現，即係其實呢啲唔同類型嘅情況咧，都已經出現曬啦。亦都有二手業主咧心紅啊，部分加價即刻加咗15%。 哇！ 因為其實之前咧就都會講緊就係可能嗰個議價空間就相對地大啲啦嚇，即係可能就算係標緊800万嘅，可能你都可以大膽啲落價750万賣賣啊咁樣。首先而家呢個議價空間咧近乎變咗零㗎啦。當你睇到琴日所有地產股咧，嘣一聲， 係啊，收租股啊，咩房地產，好多人都話。早知喺佢先报告前嗰日就入定货先啦、 啊。鬼知佢会讲呢啲嘅咩？ 唔系，虽然大家都知道佢会刺激楼市，不过唔知佢会刺激到咁样啫。 嗱，我自己去睇咧，我觉得我有担心嘅。我个担心喺边度咧？就即系话 买唔到啦，你已经 系我宣布咗啦，我买唔到啦。 你咪同佢斗掟钱落去咯。 你黐线嘅，你想掟嘅都未必有机会掟啦。大佬，而家个个打份工都几惊冇份工啊。 Exactly 就系咁样啦。咁我都担心噶，做得好好咩？而家咁系咪？ 唔系 冇咗份工就死噶啦嘛。 你近排学识咗剪带啦嘛，即系加你5嚿水人工， 净系负责剪带啊， 系啊，加5嚿水， 跟住隔篱就黐胶辉，系啦，两个一齐做。因为其实开头咧就真系嘅，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楼市呢几个月系有跌咗嘅，即系话大约跌咗好似5% 到咁样啦，系咪？ 轻微 都轻微啫，但其实就算你。再跌多5%，香港嘅樓價都仲係好貴噶嘛？我呢個小市民以為咧可以望住會唔會？因為其實唔係淨係社會運動噶嚇，外圍環境各樣嘢都帶動緊啊！即係譬如中美貿易戰究竟係點樣啦，令到嗰個市道咧真係有啲向下嘅趨勢嘅時候咧，我係有謀住嘅。我謀住咧就係、是、咁，我當然唔會買到幾千萬嗰啲樓噶啦，係咪？ 睇億噶啦嘛，已經係。 梗係啦， 我都係睇嗰啲㗎。 但係億嗰啲唔買住，我嘗試買啲細嘅磚頭玩下，即係嗰啲幾百萬嗰啲咧。 踩住地皮先啦。 系啦，谂住系咁样嘅时候，但一睇到呢、這、一个诶，琴日嘅呢一个措施之后咧。我已經知道我不用想了，因為很明顯有很多而家用多了人可以俾得到呢個一成的首期啦，所以那些二手樓的業主就會覺得我不需要跟你議價啦，因為多了人揀嘛，多了人想買樓的時候，我就可以放鬆心情，我就抬高個價慢慢賣咁樣啦。 但要提醒大家，因為咧佢而家俾嘅按揭咧，即係就俾嘅首期少咗啦，但係作借嘅錢就多咗啦。嗰、那個壓力測試咧，咁啊今日啲報紙同你計完之後咧，都係用嗰、那個即係800萬做嗰個起標嘅話咧，新嘅壓力測試嘅下限啊，即係最低限度啊。你兩公婆又好，點都好啦，加埋要有75000多元，係啦，即係嗱，你有嘅唔緊要，但你最緊要你要 check 清楚喎，呢個係個壓力測試嘅下限，咁同埋即係你要 keep 住維持有呢個收入喎，真係， 係啊， 因為你一公層樓就廿幾年嘅啦嘛， 嗱呢個咧 三十年計每個月都要二萬幾成三萬蚊， 要28000元㗎，係㗎。 嗱林太咧就話希望人人有屋住，所以咧就搞咗咁多新嘅房屋措施，究竟係幫到你定係害緊你咧嚇？咁啊歡迎你啊，18723888，而家可以打俾我哋，不過唔係喐一喐啊嚇，係風煙快活人啊，網上面嘅留言亦都無任歡迎啊，一陣間。我哋听下你嘅电话，再倾下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警察被指使用过分暴力的时候说，在电光火石之际，很难要全部跟足规矩做事，不会批评警方的行动部署，认为如果对警察有不满，已经有机制全面处理。张建宗出席一个节目的时候回应施政报告未有谈及警民关系的问题，他说施政报告主要是谈及民生问题，警民关系不是着眼点，但不等于不重要，又说监警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年底会向特首提交首份报告。被问到有没有准备要再上一层楼出任特首，以及再被追问如果有需要是不是愿意接任，张建宗回应说，假设问题现阶段不回应，再被问到是不是在接任问题上不会关后门，他表示不评论这个问题，又赞扬特首林郑月娥相当能干。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昨晚在旺角怀疑被人用铁锤施袭，头和手脚受伤，送院治理，目前情况稳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事件绝对不能接受，强调暴力绝对不能容忍，当局高度关注，相信警方会严重关注和追究，保障市民安全。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昨晚在旺角怀疑被人用铁锤施袭，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一同见记者回应事件。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说，严厉谴责伏击行为，形容是不文明的武力袭击。陈淑庄说，过去两个几月很多民主派人士遇袭，岑子杰在8月尾亦都曾经受到袭击，两次都是民阵月被举行大游行之前发生，作为坚持和理非的组织召集人都受到这样的对待，质疑有人对和理非看不顺眼，希望香港越来越乱，借机说不能够举行公平的区议会选举，借势压后甚至是取消选举。陈淑庄又说，如果来紧星期日民阵游行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希望市民继续坚守民阵的呼吁，继续和理非游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趁靖国神社举行秋季大祭期间，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供奉祭品。另外，冲绳北方担当上惠藤成一朝早到靖国神社参拜，是大约2.5年以来首次有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6点，升271点，总成交金额25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3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8升8毫，盈富基金27.9升3.5毫，美团点评92.15元升1.7，友邦保险76.3升1.25毫，建设银行6.31系升3仙，新鸿基地产119.6升4.4，汇丰控股60.95元系升8.5毫，安达体育75元跌6.5毫，中国平安94.95元升6.5毫，中国移动66.35元升1.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9，加元1.32，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99，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8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36美元，卖出1,4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啊，有条支路啦，去翻上水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喺呢一段路车多少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支路啦，去上水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天桥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都系一带比较繁忙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喺新界啦，咁荃湾一带交通咧系比较挤塞噶，咁啊几个地方噶，咁荃湾嘅沙咀道去屯门方向近住白田坝街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大河道，咁而大涌道去翻荃。大河道啊，大河道去翻荃湾西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六阳新村。荃湾路去屯门啦，有条支路落翻去海兴路回旋处嘅，咁由于嗰度都挤塞啦，咁所以影响到荃湾路入屯门咧都比较挤塞。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海兴路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为你预备咗个歌系《Turn Turn Turn》。拣呢首歌嘅原因咧，系因为呢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圣经嘅《传道书》，正所谓哭有时，笑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咁作者到最尾嘅时间咧，就系问咩时间系到和平咧？佢话 I swear it's not too late。我觉得好啱而家呢一个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 我系陈小宝。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嘅地方好似悬崖同山间，千祈咪去，咁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究竟吴浩康在升学企划入面同香港大学的同学合作成点呢？ 我从来都不相信做一件事完完全全为自己会是、会是会 work 的，因为这样很单向的，没人会跟你玩的，没呼应的。所以、不如我们一起想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是一个 team，大家做一些我哋有用嘅嘢，发挥到自己。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关升学企划嘅资讯，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四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丰收快活人有份施政报告买楼措施暂时影响唔到我，因为我系买地皮嘅。曾志豪， 仲有啊，佢嗰啲措施咧系影响到我，所以有少少火火地嘅黄耀祖啊。 仲有咧，其实佢讲咩咧，我都系唔知佢讲咩嘅，只可以。 真心呢，即係你話呢個施政報告呢，佢無端端放寬咗呢一個按揭呢，係有啲拗頭嘅呢，會有啲唔明嘅。 其實有啲真係估佢唔到，同埋佢一嚟咁大動作喎，即係四成，咁如果減到一成就可以做到呢個首期 喎。係啊，即係你話點解啲人會覺得估佢唔到呢，就係呢個係佢上一任啊。即係佢哋加辣啊，搞出嚟嘅即係方法嚟噶嘛，即係收緊呢一個按揭嘅成數啊，就希望為樓市降温，同埋就話想等大家健康啲。咁但係嗰陣時啲人都話其實佢冇降到温㗎，即係只不過咧係死咗啫嘛，個樓市死水咁樣啫嘛。咁而家佢又要再放寬翻，咁即係明顯就係、要刺激翻啦。 其實阿學賢頭先問咗個好好嘅問題，即係話究竟佢係幫大家買樓啊，定係炒高個樓市啊？呢個好多朋友諗緊㗎。 所以呢個又係第二個唔明咧，就係咁。佢本来就係话佢认为啦，佢觉得示威嘅根源就係同房屋问题有关嘅。我哋当係真先啦，我哋唔好同佢喺度讲话喂明明五大诉求唔包楼㗎喎，当係真先。咁好啦，咁你要解决人哋因为上唔到楼而引发嘅一种示威嘅愤怒，咁你个方法就应该帮佢上楼啦。咁、但係而家佢究竟係帮緊边一批人上到楼呢？ 唔好讲话上唔上楼，即係可能公营房屋嗰度佢即係首先係要帮助市民有屋住嘛。咁最基本一般大众市民唔係个个都有钱买楼㗎嘛。 係冇咁大嚿钱囉。如果你话100蚊嘅有嘅。 係啦，咁所以除咗买楼之外，咁公营房屋嗰度 公營房屋佢都有一啲嘅措施嘅，不過大家又等一下，因為咧有成 唔係近水嚟 嘅，因為其實而家嗰個火都燒到叭叭聲嘅啦嘛。嗱，佢都有推出嘅，就話有近呢個400公頃嘅樓啦，佢咧就需要話收翻啲土地， 用土地收回條例啦， 引嚟收翻咧三類型嘅私人嘅地啦，跟住咧100%話係會建呢個公營嘅房屋嘅咁樣。咁不過咧就係、是年底公布話需10年之後咧先至有單位落成嘅呢、這個。报道去讲嘅，咁所以 前看啊嘛， 系啦，咁其实佢都仲有其他嘅，譬如嗰啲土地共享嘅计划啊，又或者房屋佢成有成10招噶，即系除咗我哋头先讲紧嗰个咧，即系个首期啊有个改动之外咧，亦都有为非公屋啦同埋非综援嘅低收入住户提供一个现金嘅津贴嘅， 嗰啲冇用噶嘛， 系啦，预留嗱我逐个讲啦，咁大家有冇用啦？预留50亿，大幅增加咧呢个过渡性房屋嘅项目，未来3年咧提供10000个单位噶， 年10000个，即系每年3300。 唔系，同埋嗰个系过渡性噶，即系话咧喺你上楼之前咧，喺你踎街同埋上楼之前咧，嗰度俾你暂住一轮，系都重要嘅，但系应该唔系大家最想要嘅咯。 好啦，呢个 都重要， 近啲嘅出年啦吓，出年咧预计系可以售卖大约12000个嘅居屋或者六字居嘅单位， 系 咁啊近啲啦， 近啲啦。 其实呢啲都系 keep 住都有嘅，呢啲措施 keep 住有嘅，同埋佢个数量唔足以令到每个人都一定抽中噶嘛。 你谂下嗰啲， 同埋嗰啲六字居嗰啲。 系啊， 條款 系 啊，一嚟抽啦，二嚟嗰个门槛都好多人已经跨过晒噶、 即系点解我话佢会觉得有啲搞笑咧？就系、是、如果佢认为咧示威根源系嚟自房屋问题啦，而佢认为好多嗰啲示威者咧都系嗰啲即系低收入啊，佢认为啦，全部都系嗰啲或者喺阿 Sir 口中住公屋嗰批啦，你冇地位嗰批嘅话咧，咁你谂下呢一批人，佢而家有咩受惠嘅？佢如果你当佢哋就系冇楼嗰批人嘅话咧，佢会唔会系？夹埋，喂，我有70000多人，可以买个800000嘅楼啦。嗱，唔系嗰啲啊， 咁咪即系农屋咯，住翻， 唔系即 系夹钱。 即系所以你觉得搞笑嘅就系佢最想解决嗰个问题嘅嗰啲对象，其实就唔系而家佢呢个措施可以帮到手嘅。 对象、 受惠者、 受惠者。咁样两个，如果你作为相睇嘅，大家去错餐厅、行错地方，咁点会 match 到呢？咁如果你话而家呢一批即系攞到七万几嘅人咧，咁啊，不过又另一回事，佢哋而家可能好多都系有唔满意嘅，佢、照样都可以唔满意嘅，咁所以同埋另一个令我觉得遗憾嘅就系、是，咁原来真系要有咁大嘅即系冲突，佢先至会做呢啲嘢出嚟咯，即系几阴功啊！真系你话哇上楼啫。即系搞到要上街先有得上楼嘅，其实都真系情何以堪咧？你话系咪？嗰条锁 辛苦地上街啊，换咗呢一个优惠翻嚟之后，仲要辛苦自己往后嗰30年， 系啦，所以佢可能希望就系话你记住保住你条命，因为你仲要供楼噶噃， 冇死啊， 系啊，千祈冇死啊，你 唔好冇工做添啊，系咪？因为亦都有好多人会担心嘅，即系如果咧突然之间咧就将呢个按揭成数咧就即系调高咗之后咧，会唔会？令到咧，即系有一啲咩问题出现嘅话，负资产咧系会多咗，因为大家都会知啊。其实而家成个嘅经济啊，究竟会向上行定向下行咧，系唔知噶嘛，系咪？但系当林郑特首咧，佢即系推出咗唔同新嘅措施之后咧，亦都讲咗一啲嘅说话，即系都叫大家嗱睇定啲啊吓。我都唔知呢啲措施会令到楼价升定楼价跌咧。哇！啲人咧成只蟹啊走咗出嚟，即系佢会唔系第一样佢会谂嘅就系话。乜你谂呢个措施嗰阵时冇谂过会令到楼价升定跌噶咩？ 系咯， 即系如果你话事嗰个措施你提出嚟噶啦，你都唔知道会令到升定跌嘅话，咁我哋点算啊？ 嗱，所以如果实际啲咧，我哋真系可以呼吁啲听众咧，嗱，我哋真系计数啦。如果你就系呢一批人士，即系话咧，你两公婆或者呢个家庭收入咧就有七万几人嘅。咁你会唔会就即係所谓真係借到尽呢就喂一成就搞掂喇喎，800万咪800万囉。 可能讲真有 啲嘅1000万都照去啦。 銀包入面储好咗呢嚿钱㗎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啲真係有实力嘅朋友㗎嘛，係咪80万对于好多嘅朋友未必一个好大嘅数。 冇错，你先相对320万就真係佢借都借返嚟啦。好啦，但咁好似头先阿學而话斋，咁你未来你份工你咪保證你有先，嗱你係要我哋頭先咁樣計咧，即係你當你兩公婆咧，每人35,000， 三萬五 真係唔係話周街捉到個人都有35,000嘅， 係啊，攞你工喎，你仲未講你啲小朋友嘅開支又好大嘅， 唔係佢呢個70,000+嘅數咧，就係話你嘅壓力測試，即係話佢會唔佔你嘅入息唔過55%咁樣嘅。 我知，但係同時間其實咧，一個人如果你而家有一家四口咁樣啦，你本身開支都大咁啊，你有小朋友可能要照顧，你有老人家你要照顧，咁如果你攞咗50%+咁样去， 超过咯，系 啦，你过到个压力测试啦， 系啦， 但你个人生嗰个压力咧，永远日日都喺度测试紧你自己。 咁当然啦，你个财政压力系过到，但你个人生压力就建基于你个财政压力加埋层楼嘅压力噶啦。 咁你会唔会选择咁做咧？ 冇错， 我觉得有啲系会有嘅， 系， 因为成日都会话香港呢笪唔知仲系唔系福地啦咁样，但 系 成日话你有嚿砖头嘅话。 佢系根治边个福咯，即系一福地个福咯，佢点都系福地嚟噶，系咪先？有啲人好简单，我净系睇地嘅啫，我唔理咁多。 买咗砖头嘅话咧，就系你好稳健，令到你将来有保障嘅第一步啊嘛。 安心晒啦， 系啦，有啲可能会咁谂噶，系咪即系令你安心咗咧？有啲就可能会话唔系，你即系完全帮我唔到。就算系有一啲咧，因为其实今年个主题叫做改善民生噶嘛，你知唔知啊？虽然大家个重点摆晒去嘅重中之重度啦， 咁我就俾个蓝色嘅天空即系遮 蒙蔽咗，系咪？ 系咯。 话改善民生嘅，咁其实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嘅，即系譬如包括为一啲非公屋啦、非综援嘅低收入住户啦，下年话会派糖嘅，派发两次嘅一次性嘅生活津贴啦。另外有啲嘅，譬如屋企有小朋友嘅，成日都话嗰个帮助援助唔够啦，亦都有咧加强到一啲课余嘅托管服务嘅。另外咧，你个仔都好似有份啦， 有津贴咯， 2500个嘅系啦。另外咧就2020到2021年啊，恒常化俾小学啦、中学啦同埋幼稚园嘅学生咧，会有2500蚊嘅学习津贴啊！我哋头先阿宇啊，即系我哋个 PA 姐姐，佢即刻话：我谂到一样嘢啊，嗰样嘢 啊 嘛，交通津贴系啦，咁都会咧就系俾多咗嘅，即系由本身咧你即系本身你过咗400蚊就有得攞最多就系一个月300蚊，而家会变400蚊，同埋咧就会系攞25%变咗攞咧系1/3嘅，佢就咁写，应该大约30%到咁样。 但系如果我想幼稚园嗰度咧，就唔系攞佢嘅津贴咯，可唔可以将啲津贴换翻开俾我仔学校戴口罩咧？ 啊哈，系啦，我觉得呢个紧要啲，个健康问题系咪先？ 另外仲有医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医疗又点样啊？ 佢就话咧，嗰啲健康中心咧就会推荐去18区啦，即系每一区都有咁滞啦。 系 咁啊，研究嗰啲不寻常疾病嘅资料库啊，要发展呢一方面啊。咁跟住就推出工商雇员咧先到职业康复计划。 系 啦，咁啊，好似对于一啲可能翻工会又受伤啊，容易伤到自己嗰啲。 我职业性失聪噶。系啊，成日都听唔到人讲嘢噶，真系。系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不如大家真系打嚟咧，逐个 case 咧，如果你真系想买楼嗰班嘅朋友咧，你会点样计你条数啦？呢个借贷额咧，会唔会即刻令你心红嘅？譬如如果你系业主嘅，你都不妨可以打嚟啊！嗱，你唔好惊伤害到阿祖嘅心灵，唔使惊嘅。你直接打嚟话你会封盘嘅，冇问题。你话你反价嘅，冇问题。可能你系买紧楼嗰啲咧，你同阿祖同病相怜，琴日即刻俾个业主吸咗我 上咋？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 我发觉呢世都可能真系得一个字啊，个谂字，净系可以想下买唔买到 啊！嗱，快啲打嚟啦，1872388，我哋一齐个案研究一下，究竟呢个施政报告系帮到你上楼，定系帮到你卖楼啊？ 哎呀，仲有啊，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啊！ 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义，人事天天。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我哋就即时睇下大家有啲咩嘅留言，反正今年咧就阿林太都比较破格，佢直情系冇出嚟封烟嘅，咁啊派咗张建宗出嚟嘅，系啦，咁我哋都可以扮住即系呢啲二三师副手啦， 系 读下大家啲留言咯，可以。 但我哋都要即系听下大家市民嘅谂法噶嘛，系咪？譬如阿乃一咧就讲嘅，佢就话真系噶，唔系最穷，又唔系中产，唔总之唔上唔落嗰班，食唔饱饿唔死，一年去到一次日本旅行嗰啲人咧，喺咁多年嘅报告其实系冇人提过佢哋嘅，即系你咁样听翻嘅话咧，我又觉得。 啊，好似系咁样嘅，嗱，一就咁样讲啦吓。另外咧，亦都会有其他嘅听众会咁样讲嘅，佢就譬如阿 Vin 就话啦，好似咧就冇太多嘅建设性，完全冇样嘢咧系真正系为民生去做嘅。八百万嘅楼咧，用一成嘅首期，佢话系咪搞笑啊？月供27,000左右，过到压力测试咧，月入咧要70,000蚊。我话而家买唔起楼嘅人，乜真系有月入70,000蚊嘅咩？佢咧好似估到个个好似几十万一个月咁，可能呢个又反映咗部分嘅。朋友的心声啦，系咪？ 系啦，嗱，阿 Candice 咧就话啦，原来阿林太眼中咧，个个都系搵成70,000蚊一个月 嘅。 咁啊，跟住佢就话啦，老人方面咧，老人问题即系有好多事情要解决噶。咁啊，跟住又话最大受益嗰啲咧，应该系一啲新嘅香港人咁。 哦，嗱，但系咁，有啲业主真系好睇好大家个收入噶嘛，所以佢咪即刻封盘咯。所以 Anonymous 咧，佢都话噶，佢话。佢嘅楼市政策原来最快嘅效果就系令到一众嘅业主马上封盘兼加价，真系冇得顶啊！ 嗱， 咁所以系好事嚟噶，证明我哋嘅业主对我哋一众嘅香港人咧收入系抱住一个乐观嘅态度嘅，七万几嘅人系大有人在嘅。 系咁，但系佢系呢个系而家有七万几啊，佢有冇预测到之后大家有冇七万几噶？ 将来有17,000添啊，真系。 系啊，好啦，咁谂啊，系嘛？ 系啊，嗱，听我听众电话先，1872388啊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喂。Hello， 黄小姐， 风烟快活人你好，黄小姐你好 ，Hello， 听唔听到啊，黄小姐， 你试下位啊 ，Hello， 系你啦 ，Hello， 系使唔使借钱买楼啊？定系而家唔使啦？咦，咁唔知多唔多咗人打去借钱买楼咧？ 我估 即系应该会多咗， 打俾阿爸阿妈叫我哋多啲， 可唔可以教一教啊？ 帮到手啊？咁样， 喂，系你啦， 黄小姐 ，Hello， 黄小姐你好， 咩弟弟啊？ 系咩弟弟啊？ 弟弟，喂，黄小姐， 呢度系风烧快活人，系系你啦，你咪打嚟风烧快活人啊？唔系啊，咁我哋打多次俾你啦。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再打一个俾我哋嘅黄小姐啊。 系啦，佢揾弟弟喎，真系 啊。 OK， 好嗱，呢度咧阿 Shelly 咧，佢就话啦，坦白讲啊，帮助唔系几大嘅，点解咧？都仍然出唔到街，系咪先？出咗街咧，使钱又通胀，通胀荷包见底又抑郁，唉，日日如是，教育又冇改善，真心咧就唔睇好香港嘅将来，咁样就觉得麻麻地。嗱，但系老实， 系 呢个真系涉及咧，究竟你嗰个供款嘅收入咧系有影响嘅嗱。佢而家即係你暫時唔知幾時即係有機會可以即係止亂噶嘛？你仲係會即係地鐵又唔知幾時搭到，商場又唔知開唔開到咧？嗰啲零售啊，全部都即係咬聲噶。係啦，咁真係如果你話而家你兩公婆有30,000多人，每個人一個月加埋70,000多咧，你都要諗喎。哇死啦！遲啲佢點㗎？佢會唔會裁員㗎？之前咪有傳咧嗰個獅子銀行啊嗰啲咧傳一輪又話 10,000人啊嘛。 係啊，即係可能又話又會有一啲即係瘦身嘅動作。喂，仲要話專向高薪埋手㗎喎。咁即係嗱，呢啲傳聞如果咁樣越嚟越多嘅話咧，咁你其他一啲即係機構、銀行機構、金融業嗰啲。可能就正正就系呢啲大家月入咗70,000元嘅嗰啲人嘅工作场所嚟嘅， 系 咁你够唔够胆啊？嗱， 系啊，我都好想问下咧， 系你又要 keep 住咁嘅人工？ 地产经纪们咧，即系你哋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嘅，即系究竟你哋见到咧而家嗰个市况系咪真系突然之间变得好乐观咧？但其实有好多人依然系几悲观底嘅，可能有啲卖家都系悲观底嘅， 系啊， 有佢话俾我知，唔该。 同埋做零售业嘅朋友都系啦， 就依 家大环境而家嚟香港旅行嘅旅客。 就少咗 系啦，咁你零售业嗰啲咧，真系有多靠 commission 啊成噶嘛，咁所以即系。大家對嗰個未來嗰個就業嗰個情況啦、個收入啦，都係抱一個好謹慎同埋好憂慮嘅態度。 因為我想話70,000多，然後你仲要咁樣孭落去，都真係唔容易嚇。好，再聽聽眾電話先，係邊個 ？Hello， 風煙快活人，你好。 係黃小姐翻嚟啦。 早晨啊， 你翻嚟未啊？定係仲揾緊弟弟啊？係弟弟啊。 Hello， 其实我哋听到你把声噶咯，但黄小姐你唔讲嘢嘅， 唔讲嘢， 黄小姐 出嚟啦。 不如咁啦，我哋试下揾咧技术工程人员帮一帮手啦。系啊，我哋因为阿弟弟咧，可能仲系好曳啊，就开咗。 系啊，唔怕。 系啊， 嗱，其实咧都有其他嘅措施啦。住喺呢个将军澳嘅朋友咧，嗱，我睇到嘅时候咧，我会话啊，究竟佢哋又点谂嘅咧？除咗买楼之外咧，佢话嚟紧咧会有一条新嘅隧道啊，蓝田隧道咧，将会喺未来两年咧就会相继落成噶啦。另外一个咧就是喺屯門去到赤鱲角連接嘅呢個海底隧道啊，嚇，佢亦都有個新嘅措施嘅啫。佢就話咧，當呢兩條新嘅隧道咧就開通咗之後咧，就建議啊嚇，建議咧就進一步咧由收費入手啊，減免一啲舊嘅隧道嘅收費嘅。嗱，大家都知道將軍澳嗰邊咧，即係嗰條將軍澳隧道，好致命噶嘛。我呢個禮拜都去過將軍澳，哇！我去程同回程都反眼嘅，其實都咁啊，就話嗱，明明有一個 新嘅隧道之後會開通咗之後咧，你已經就可以做到個分流嘅效果嘅。但跟住佢同時間咧又話咧，舊嗰條隧道咧就可以免費咁樣，預計咧會有7000万嘅車次咧係受惠㗎咁樣。其實對於將軍澳嘅朋友，你係咪又咁諗嘅咧？嗱，你知道咧，有啲人咧就會識用八達通啦，有啲人咧就會識得去買廁紙，有啲人咧就日日係搭公共交通工具㗎嘛。譬如呢啲嘅措施，你會唔會令到明明開咗條新路，理應係分流，但嗰條唔使錢，係咪又係永遠繼續塞落去嘅咧？嗰條 我梗係用唔使錢嗰條咯， 係咪？係咪？嗱，有陣時可能你都會經嗰邊將軍澳隧道㗎嘛， 我唔好少㗎， 你好，因為你知一定會塞， 係啊， 係啊，所以咧即係呢一啲嘅措施咧，即係除咗係樓市方面咧，大家都可以俾啲意見，因為有啲都幾影響到大家生活嘅情況是如何。 係啊，呢度有個那一咧，佢就話啦，佢話如果房屋咧唔係好似跟住新加坡咁樣咧，豪宅同埋平房市場就分家，限價限尺咧咁樣先至俾市民買得起嘅話咧，就冇乜用嘅。佢話點解咧？你而家就係講嗰間屋800万，800万，你冇講佢幾多尺喎？佢話而家好多係得300尺嘅啫。佢話一尺都要成80万嘅。咁如果移民去日本好過啦，你有錢嘅話， 係 咪先啊？ 好中意。 系啊，嗱，另外一个咧，即系我哋一分钟时间，可能咧就 听唔到 电 话 啦， 系啦， 我哋一阵间先至再听啊吓。另外一个咧，大家亦都会担心前阵子咧，未出咗好多嗰啲叫做纳米楼出嚟嘅，而家咧佢就无端端令到嗰个800万以下咧都可以做到咁高嘅按揭嘅话咧。咁嗰啲喺手嘅朋友，其實你未真係可能會出咗事嘅，以為咧就係、是、啊，我買咗層樓都係上車嘅第一步啊。 點都買咗先？ 但係佢哋話咧，即係有經紀啊，就估計啊，嗰一類型嘅樓宇咧，個價錢受壓嘅壓力會係非常之大。 因為嗰陣時400万係一個分水嶺咧，啲人就係咁喂，我400万樓下啱啱好俾你可以借到，即係有80%咁樣嘅。咁點知而家你一借嗰個額可以去到800万，咁佢個尺價相對嗰個尺。数大咗噶啦嘛， 同埋咧以前成日话上车盘咧由400万慢慢已经讲到变600万，而家好似800万系上车盘， 最低消费800万， 真系惨啊！ 八万富翁行埋一边啦，我哋而家要听新闻啦。各位朋友，你手头上有钱嘅话，快啲储多两个钱添啊！ 话虽然目前未有确实的投票时间，期望参议院全体会议将会尽快表决这条关乎香港的法案，强调香港议题十分重要。美国传媒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暂时未将法案排入讨论议程。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相信，参议院很快会就涉港的法案进行审议。共和党参议员陶恩说，很多参议员将会就香港问题发表强硬的声明。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3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0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蚊是没有起跌，盈富基金27.8升2.5，美团点评91.6升1.15，友邦保险76.15升1.1，建设银行6.31升3仙，新鸿基地产119.4是升4.2，汇丰控股60.9升8毫，中国平安94.95升6.5，安达体育74.75跌9毫，中国移动66.05是升9.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059，瑞士法郎7.899，澳元5.323，加元5.943，新西兰元4.941，欧元8.690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1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3点，升31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47美元，卖出148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吐露港公路支路咧，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嘅，暂时一带都系车多。就系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咧去上水方向，近住呢一段咧就慢车。提提大家啦，尖沙咀咧梳士巴利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尖沙咀天星码头方向嘅第一二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尖沙咀天星码头方向第一二线咧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新界。沙咀道去屯門方向近住大涌道一段擠塞，龍尾就去到咸田街。另外大河道去返荃灣西港鐵站近住沙咀道一段都係塞，龍尾去到綠陽新村。影響埋而家荃灣路嘅支路去屯門方向落返去海興路迴旋處，即係去返工廠區嗰邊都係塞嘅，龍尾去到葵信工業中心。就係荃灣路嘅支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海興路迴旋處落返去工廠區嗰段呢就挤塞嘅，龙尾就去到葵顺工业中心。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欢迎嚟到哈利波特嘅魔法世界，霍格华兹特快列车即将开出。各位乘客请到九又四分三号月台登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二》今站由苏格兰出发，乘搭雅各布蒸汽火车，感受它蕴含的神秘力量，还会去尼斯湖找水怪。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一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好啦，我哋又要讲下天气先啦，麻烦你啦，天气女郎。 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61%嘅。 系啊，嗱，喂，我哋成日咧都会话咧，阿学而你咧系呢个隐世嘅人嚟噶嘛，平时唔系好多出街噶嘛，系咪？ 系。 但你仲想唔想象到有一啲人啊，即系？有阵时我哋都会话，哇，社会好纷乱啊！如果我可以去到一个世外桃源又好，或者我隐居咗都好，即系唔见人，与世隔绝。 系， 你估喺呢一个 年代仲冇啲咁样嘅人出现啦。 应该都有嘅，不过既然佢选择得隐居，就唔会系好容易俾人发现出嚟啦。 隐居同潜水有一线之差嘅啫。 嗱，我咁我睇下呢一个嗱，我会形容佢 就真系唔知佢边噶咯。 我就讲呢个例子俾大家听啊吓，因为喺荷兰就发生咗一件事，呢件事咧就成个家庭嚟嘅，佢哋真系与世隔绝咗，同与外界啊有。九年冇联络， 仲要系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并唔系一个人吓。咁、跟住大家就可以再谂下， 佢真系赚好多钱喎、啊，系咪？ 全个家族都系， 系咯，赚好多 好多红友， 系啊， 佢大唔大家族先？ 一家六口， 一家六口， 系啦。嗱，发生咗咩事咧？就话咧喺荷兰咧，俾人哋发现咗有一个隐世家庭啊。佢哋一家六口咧喺过去嘅九年都系与世隔绝嘅，被形容咧而家嘅传媒，因为而家就揭发咗佢哋啊，原来有六个咁样嘅人嘅，就俾传媒咧形容佢哋用一个孤立嘅方式咧，好似喺度等紧世界末日嚟临咁样去生活嘅、 哦，即系佢哋可能系有啲咧咩极端信仰嗰啲啊。 嗱，佢有冇 即系有咩风吹草动就已经觉得啦，哎呀，地球玩完啦，系咪嗰啲咁啊？ 佢又未讲到系咪极端信仰嘅，但系佢咧就话同家庭的而且确有一啲嘅状况嘅，因为佢哋俾人哋发现嘅时候咧，首先发生咩事咧？就系一条小小嘅村里面咧，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就有一个话。自己25岁嘅男人走咗去一间酒吧度饮酒，酒吧嘅东主咧见到佢嗰阵时咧系呆咗嘅，因为觉得佢眼神迷茫，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而25岁嘅男人去讲嘢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即系好似未发展嘅，即系佢嘅说话嘅能力啊，变咗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啦。 讲紧 B B 话嘅， 又未我谂又未到 B B 话嘅，但系即系总之嘅wording 是好用 的，即系佢系一个未开发嘅处男嚟嘅咯。 呢、這个 解说啦， 系咪啊？因为你话佢都即系冇同佢点样接触，系啦，嗰、那个男士系啦， 系、 哦、 应该咁你啱嘅， 好似一个纯真嘅男孩咁样， 系啦。 我呢个形容冇错嘅噃， 冇，我冇话你错啊。 入世未深真系， 系啦，真系入世未深啊吓。总之连讲嘢咧都唔系好可以 表达到自己， 系啦。跟住咧佢就去咗一间酒吧度， 系 饮足五杯啤酒之后咧， 都冇醉到。 哦，唔知有冇罪嘅，但佢有繼續講嘢嚇。人哋就問佢：咁究竟點解你咁特別嘅？ 係 同我哋其他人唔同嘅咁樣。跟住佢就話：我冇啊，其實咧，我從來都冇翻過學噶。 係， 而且咧，我已經有九年冇出過街。 哇！ 我淨係喺間屋企度住噶咁樣。跟住咧喺呢個 荷蘭九年宅男啊，呢個係 係啦。但跟住發現原來佢唔係。得一個人咯，因為咧跟住大家就即係因為報咗警啊嘛，係咪？跟住咧就話警方咧就同呢一個男仔咧就翻去佢嘅屋企嗰度，就發現原來嗰個屋企咧裡面有一個暗暗地嘅樓梯咧通去一個嗰啲地下室 嘅地牢 嗰度，裡面喺個地牢裡面係住咗五個年齡大約係18至25歲嘅年青人啦。咁佢哋個狀況咧都係同第一位去酒吧飲酒嘅男子 都係講唔到嘢嘅。 相似啦，即係都係污污糟糟啊，同大家唔一樣咁樣啦嚇。同埋發現咧有一位長者喺度，其實香港嚟講咧就係中年嚟嘅啫，都未到啊，58歲嘅爸爸。不過咧後屘就發現原來佢個爸爸幾年之前咧就中咗風，所以一直咧就瞓喺張牀度，而相信咧呢幾位小朋友嘅媽媽咧就已經離世啦。佢哋自從嗰陣時爸爸中咗風之後咧，佢哋一家人就喺呢個地下室度生活，冇出過其他嘅地方，冇同任何人聯絡。 點維生嘅咧？可以 係啦。荷兰啊嘛， 荷兰 唔系种大麻，不过佢系种菜咯，同埋我嗱，呢个我都唔明噶，报道就系话佢哋系只系靠种菜同埋一只山羊，咁样去自给自足。 哦，即系山羊就有羊奶啦， 系咯， 系啦，咁就不停就系饮羊奶大嘅啫， 羊奶同菜咯，应该就系、 是、哇， 你冇得 好健康啊，健康到呢啲有好多营养师梦寐以求嗰啲餐单啊，应该佢呢成家人都好 fit 啊，真系， 应该冇肉 都冇一块， 系咯， 即系我估佢哋几自 羊啊冇生蛋、啊，鸡都有蛋食啦、啊， 自给自足嘅话，我唔知佢哋会唔会都有啲可能系狩猎啊各样嘢咁，总之佢哋就 系 同任何人冇联络，咁而家呢个家。庭咧就被安置咗去附近一个嘅假日公园嗰度，并且咧就话即系警方都会再照顾佢哋啊，有关嘅部门啊，都了解一下究竟佢哋系咩事啦。 咩叫假日公园啊？ 唔知啊， 我已经明佢哋系做咩噶啦。 咩啊？ 佢哋就系响应咗香港嘅号召。 咩咧？ 你试下10年嚟不吃不喝咁样就可以储钱买楼。 佢应该就系知道咗我哋最新嘅施政报告有楼买，九年嚟不吃不喝咯，佢仲唔系咁仔？ 佢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可，即系但系佢冇工作啊嘛， 系啦，佢冇工作， 收入噶， 一成首期都俾唔到， 咪系咯？ 可能佢哋会唔会有啲福利啊？每个月都有啲金奖俾佢 噶？冇啦，佢九年嚟都冇出过 钱。咁或者调翻转，我哋香港人咧就应该咧赚香港钱咧就移民去荷兰嗰度咧，你就可以不吃不喝啦，斋攞牛奶啊羊奶， 但跟住要警察照顾喎， 系啦，咪九年就得噶咯，嗰九年你挨过咗呢一关就掂噶啦。 哇，你 几劲啊，系咪啊？唔系佢简直系提供咗个最好嘅出路俾你咧，就是、原来系得噶，不吃不喝咧，甚至乎冇购物消费噶啦。 咩为之得？ 佢一定冇噶， 佢冇死到啫， 佢冇死到啊， 但佢冇生活可言噶，因为我自己有时我自己会 储钱啫嘛，系咪先？ 点会储钱？佢都冇钱啊，九年系啊，你都冇赚 一 毫子。 佢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例子啊！如果你喺香港要学佢哋嘅话，你就搬去嗰啲新界地方度，你就养头牛。再种几棵菜嘅， 好，仲可以对住佢弹琴添。 你就可以九年嚟，你就一家人出到嚟，哇，百万富翁噶啦，可以。 因为我有阵时我都会谂噶，即系我只会谂咧， 原来做到噶， 会唔会有朝一日咧，即系可能咧嗰个生活啊，成日话香港嘅节奏好忙碌啊， 反璞归真啊， 反璞归真。跟住咧，我系见到呢单新闻之后咧，我就即刻谂啦，哇，如果反璞归真到咁嘅话咧，原来生活真系唔成生活，即系譬如佢唔同人哋联络啦，佢冇咗我哋，即系冇得上网啦，即系冇呢啲 社交啦。 原来冇翻学嘅话咧，咁当然佢哋都有个特别嘅情况，就好似冇爸爸妈妈照顾佢哋，令到佢哋可以 天生天养 嘅、 哦， 真系真系天养 佢哋真系免除咗好多麻烦。你知啊，荷兰嘅麻烦就系好麻烦嘅。 你会唔会考虑下你两个仔用呢一个方法去饲养啊？咁样你讲到咁正， 好好啊！我觉得真系正啊， 系嘛，即系会考虑系嘛？ 系啊系啊，你都但系又生存到，出到嚟仲可以几好酒量，有五杯啤酒， 系系咪？除此之外，佢冇嘢做到咯， 冇做过其他嘢。 嗱，你简直好似一张纯洁。嘅白纸有九年嘅真空，佢可以避开咗呢地球呢九年嚟里边嘅危机。其实咧，我就觉得好有趣嘅就系、是，其实佢同嗰啲咩冰封奇侠嗰啲冇乜分别嘅，即系好似嗰啲古代人咧， 甄子丹走出嚟 嘅，系啦。不过佢个古代就近少少，即系九年啫。咁但系你如果倾偈嘅时候咧，都会脱节嘅呢啲 friend 啦，一年都脱啦。 系啊，以前咧， 我同我细我三年嘅我都脱咗节。 系啊，以前流传好多咧，就系话譬如大陆咧嗰阵时仲未改革开放得很好咧，佢咪仲有真系好多穷乡僻壤咧冇路入去噶嘛。虽然而家都仲有好多嘅，嗰阵时啲系夸张到咧，好似话八九十年代有啲深山入到去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第一佢哋以为毛泽东仲未死啦、但系嗰阵时已经九十年代啦，咁已经好惊噶咯，有啲仲以为咧系咪仲系抗日打紧仗啊咁样，即系如果你去到呢啲地步咧，你就觉得嗰个时间好似凝固咗喺树。好犀利噶，就会觉得 你成日都系半隐居咁样噶啦，即系工作你就好开心咁出嚟做啦，其余时间你都收埋屋企嘅。学而咁对于你嚟讲，呢啲隐居嘅生活呢条线，你最多即系。有啲乜嘢你係會做？有啲乜嘢覺得哇咁就 over 啦，太多啦咁樣咧？ 即係嗱，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選擇嗰個環境係最舒適，我遠離市區，遠離一啲好繁忙、好急速嘅節奏。但係其實我都需要融入呢一個社會，我都需要附近有一啲商場啊，因為你買嘢生活必須要 衣食都要買㗎，係 咪？係啦，衣食住行啊，乜嘢你都需要出去買㗎嘛。咁我又覺得。唔关乎你自己住嘅地方同生活上有咩关系，而系关乎你自己嘅理念啊。即系我唔想喺嗰个地方令到我自己嗰、那个心情 好似被孤立咗咁样嘅， 唔想嗰个心情被一个咁繁忙嘅节奏去影响，所以我选择远离市区咁解啫嘛。但系作为一个城市人，你无可避免你要接受市区嗰个步伐噶嘛，就 系 咁咯。 即系你应该如果我翻嚟嘅话，我个脚嘅节奏一样可以行得到。只不过可能你就会选择多啲时间就我简直我就会拣一个 chill 啲嘅慢啲嘅节奏，但都仲 pick up 到。但系 pick up 到咧，我喺屋企冇网络，我死梗噶啦。 佢有冇上网啊？呢九年 冇啊， 都 冇啊， 冇冇咯。 喂，佢个人应该系好健康噶。 点解？ 因为凡系上网咧，就话我哋个人咧就会手指又僵硬啦，即系只大拇指特别大啊嘛，肩胛啊嘛，又话我哋眼大啊、肚突啊咁样嗰啲噶嘛。我觉得佢哋呢九年咧，简直系可以逃避咗呢一个科技嘅侵蚀。佢个视力应该系比大部分荷兰人都系好嘅，系啦，颈椎又健康。我哋而家越讲越觉得系模范单位嚟 嘅 啫。 你觉得系嘅啫，其实。 荷兰嘅朋友你好嘛？九年嚟你觉得愉快吗？出到嚟嘅时候，发觉呢个世界上原来有个总统叫特朗普嘅，你高兴吗？有冇去荷兰嘅银行度 玩下咁咧吓。 你喜爱的花，不经不觉盛开一半蓓蕾。你喜爱的已失所一个，身边一半失去。寂寞夜晚永相随，我与影相对，何时才可再相聚？其实也许无需，愿长长已习惯一个人睡，长已习惯一个人饮句，长已习惯一个人憔悴，一早竟已惯了心碎，睡了就算习惯一个人醉，就算习惯一个人空虚，就算习惯一个人垂泪，我偏偏总不惯抛低过去。你喜爱的花，不经不觉盛开一半蓓蕾。你喜爱的已失所一个，身边一半失去。寂寞夜晚永相随，我与影相对，何时才可再相聚？你其实也许无需，长已习惯一个人睡，长已习惯一个人饮句，长已习惯一个人憔悴，一早竟已惯了心碎，睡了就算习惯一个人醉，就算习惯一个人空虚，就算习惯一个人垂泪，我偏偏总不惯抛低过去。完全像已习惯一个人睡，像已习惯一个人饮句，像已习惯一个人憔悴，一早竟已惯了心碎，睡了就算习惯一个人醉，就算习惯一个人空虚，长以习惯一个 又嚟啊！救命！ 所以除鞋定我除鞋啊？呢个系啦。喂，我发觉咧，不论咧系边一个翻嚟，即系譬如我哋平时成日都会话嘅播歌嗰阵时啊，新闻嗰阵时啊，我哋嗰啲对话好听。其实我同阿学儿喺度够啦。 喂啊，我有水樽啊！ 系啊，阿学儿，我哋咪后讲嗰啲嘢咧，其实都好听噶。不过即系我唔 系 好出得街喎。 系 我哋开第二个新闻。 其实冇嘢嘅，我主要系想用呢个方法咧，系逼嗰啲真正嘅武林高手出招啊。 真正嘅武林高 手，即系譬如我咁样唱，如果你觉得你 看不過 我真系可以走过嚟冚你一巴， 系不问世事， 系 啦，你真系睇唔过眼嘅，你咪即刻加入战团，你唱咁咪冇事咯，系咪先？我成日就希望你哋可以 同你同一流咯，但我唔想 呢啲咁嘅年少气盛嘅嘢，真系 系啦，刺激唔到你啦，真系。嗱，头先我哋讲咗一轮咧，都系话喂，你即系要买楼啦，咁样，咁你买翻个楼翻嚟咧，咁可能咧其实有一笔钱咧系冇咗噶啦，已经。嗰阵时候 agent 同我讲，佢就话：，诶，唔好买旧楼啦，即系而家啲二手楼啊，唔系讲紧四五十年 嗰 啲 啊， 装修费咁你点俾啊，曾生？系咯，嗱，你不如咧嗱，俾多少少，咁啊，即系新楼嘛，包晒咯，装修费悭唔少噶，咁样。嗱，我曾經係都相信嘅，而我都覺得咧裝修費都好貴嘅，咁啊，所以有人咧就打呢一個主意，就你哋作為呢個達人嘅話咧，有冇試過去淘寶度咧揾裝修嘅材料咧？ 裝修嘅材料冇， 係啊，嗱。 装修一间咩屋咧？嗱，香港，佢话咧就有一个网友咧，佢就话，佢好好心、哦。首先咧，佢就系、是、嗰、那个老爷啊，系佢个老爷、哦，嗰间屋。 系 个新抱决定帮佢咧装修， 哦咁好啊！ 你话系咪先？即系我哋下次人妻应该即系表扬 啲好嘅嘢， 系啦，唔使下都嚼嘅。即系你谂下个新抱几识做啊！即系老爷，我去你屋企咁多次，见到咧日久失修好残破， 系 哎呀，我哋只有自己住紧几万尺嘅大楼咁样，真系唔抵噶嘛！望住你咁样。决定帮个老爷翻新间公屋， 好 公屋都唔细，其实真系几好，450尺，真系真系舐舐舐晒口水， 即系唔系一人嘅公屋咯。 系啦，但系咧佢就觉得真系比较旧啲，咁、所以咧佢就主动同老公讲：老公啊，不如帮你老豆翻新间屋咯。哇，佢老公听到呆咗，佢话：老婆你讲真噶，系我老豆，唔系你老豆咁样，系啦，超感动。跟住佢老婆仲要加多句说话：做得人老婆嘅。就要爱屋及乌，啦啦啦啦啦！ 颁个诺贝尔和平奖， 真系应该要，诺贝尔话从此世界太平， 从此以后 又嚟， 几犀利真系， 你都可以起少少噶， 系啦， 有感染力嘅原来， 系啦， 最紧要咧就系、是、因为原来咧佢话佢去到老爷屋企嗰度咧就会食饭啦，所以咧佢就会即系帮一帮手，咁佢就点样利用头先我话陶佬嘅装修技巧咧？佢话嗱。就唔係好多錢 啊， 咁但係佢又冇咁多時間，佢就發覺咧，如果要幫佢裝修咧，你話又要批檔啊，又要揾泥嗰啲咧，搞唔掂嘅，佢話。不如贴墙纸啊，系、啦，佢仲要原来咧， 贴墙纸啊， 嗰个叫粉饰啫嘛，边系装修啫？ 你最简单、最简单嗰样 先至可以黐啲墙纸上去噶嘛？ 要整翻滑蹦墙咁。 原来佢话咧，而家有种最新嘅呢啲墙纸黐贴嗰啲技术咧，就真系唔使点搞。 咁 然之后咧， 胶纸黐咁。 佢话嗰个墙纸基本上咧，那个黏贴咧就好容易嘅啫，咁样。咁咧嗱，佢重点系咧用咗几多钱咧？佢只系用咗320元啫， 系 就啊，唔系，对唔住，贵少少，贵少少，520元， 520元，但屋都400多尺噶喎，你 全屋黏晒啊？ 全屋黏晒啊！佢开头咧就又黄又旧嘅，佢咧仲特登买咗咧，而家嗰啲墙纸咧咪好新款咧，譬如话可以扮系一啲即系瓷砖咁样咧，即系嗰啲款式咁样， 乜款都有啦， 系啦，咩款都有嘅，佢就拣咗一个白白雪雪嘅，咁啊扮瓷砖咁样咧就黏上去嗱。根据佢嘅讲法咧，佢话好容易嘅啫。佢话咧真系唔使点样搞好大批档咧。佢话因为太复杂啦，如果要做嗰啲嘢嘅话咧，佢就真系只系搣咗佢咧，跟住贴上去咧，一卷一卷，又唔使要用嗰啲咩技术咧，就已经可以搞掂咗，又容易清洁。咁跟住佢就话咧，然后就。几两个钟头就贴晒啦！ 哇， 成唔成功啊？ 成功啊！ 有冇相睇？ 我有啊，嗱，我俾张相你睇下咧。呢个就系佢改造之后啦。 我真系好似 O K 咁， 系咪啊？嗱，你明显见到道门咧系好旧嘅，嗰道门就冇搞过噶嘛，佢就贴墙纸啫嘛。 佢仲系唔系即系有少少 pattern 咁样？ 系啊，呢个就系原本残嘅， 有少少立体咁。 系啦，以前就黄黄旧旧咁样咯。咁所以 新抱啊。叫佢个仔娶多几个老婆， 其 实娶到呢啲嘅， 其实呢个就系重点啊！啲人睇完之后都话，嗱老老实实淘佬啊事少，淘到呢个老婆翻嚟事大啊嘛！呢个老婆真系哇抵石啊！ 个老婆淘翻嚟， 系啱嘅，都系淘翻嚟嘅，即系你同你寻宝一样啊！你永远都唔知你究竟揾到个好定唔好噶嘛？系咪？520元呢个数字又好意头，520520即系咩？ 我 爱你， 我对住你讲唔出你三个数字。 哦，头先我都冇望住你噶，系啊，所以各位老婆学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期间，多名民主派议员高叫口号抗议，被要求离开会议厅。会议在开始大约20分钟之后，主席梁君彦宣布暂停，其后恢复会议。会议在早上10:30开始，林郑月娥进入会议厅之后，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断大叫，包括要求林郑月娥向香港人道歉、追究警暴问题等。梁君彦先后要求多名议员离开。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警察被指使用过分暴力的时候说，在电光火石之际，很难要全部跟足规矩做事，不会批评警方的行动部署，认为如果对警方有不满，已经有机制全面处理。 张建宗出席一个节目的时候回应施政报告未有谈及警民关系的问题。他说施政报告主要是谈及民生问题，警民关系不是着眼点，但不等于不重要。又说监警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年底会向特首提交首份报告。被问到有没有准备要再上一层楼出任特首，以及再被追问如果有需要是不是愿意接任，张建宗回应说假设问题现阶段不回应。再被问到是不是在接任问题上不会关后门，他说不评论这个问题，又赞扬特首林郑月娥相当能干。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昨晚在旺角怀疑被人用铁锤施袭，头和手脚受伤，送院治理，目前情况稳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后被问到政府今次为什么未有一如早前内地记者傅国豪被殴打之后一样发表声明谴责暴力，是不是亲疏有别，张建宗未有回应。另外他在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今次事件绝对不能接受，强调对暴力绝对不能容忍，当局高度关注，相信警方会严重关注和追究，保障市民的安全。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料参议院最快在下星期审议和表决。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李斯说，虽然目前未有确实的投票时间，期望参议院全体会议将会尽快表决这条关乎香港的法案，强调香港议题十分重要。美国传媒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暂时未将法案排入讨论议程。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相信参议院很快会就涉港法案进行审议。共和党参议员陶恩说，很多参议员将会就香港问题发表强硬的声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82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37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8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2升2毫，盈富基金27.8升2.5，美团点评91.45升1蚊，友邦保险76.2升1.15，建设银行6.29升1仙，新鸿基地产118.5升3.3，汇丰控股60.9升8毫，中国平安94.95升6.5，安达体育系75蚊跌6.5，中国移动66.1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9，加元1.32，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99，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3点，升31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54美元，卖出148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支路啦，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落翻大埔市中心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啦，由于荃湾工厂区一带车多繁忙，影响到一带都比较挤塞，包括荃湾路的支路落返去返屯门方向，落去海兴路回旋处，即是落返去工厂区嗰度啦，都係挤塞。咁而家荃湾路入屯门啦，龙尾排到去晋升工厂大厦。 大河道去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啦，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六阳新村。咁荃湾嘅半山街、柴湾角街、海盛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沙咀道去屯门方向啊，成条沙咀道咧都系行车缓慢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华卓恒，今年14岁，在圣士提范书院读中二，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小提琴，12岁就开始真正学声乐。我今年香港学校音乐节参加了这个14岁以下的女子独唱，就拿了第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哎呀天，琴上个吊棚到开工啦！ 哇，你徒手爬上去呀？ 你安全带又冇，救生绳又冇，唉，请好好保重。 喂喂喂，个棚架咧松松地，有冇揾人检查过噶？ 揾咗堪舆师傅睇，佢话冇事啊。哇，你冇揾个专业人士嚟检查棚架，都系嗰句啊，请好好保重。 咁不如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工作要谨慎，高处工作勿分神。我系邓思朗。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好热闹啊！今日下一位嘉宾要出嚟啦。今日我哋寻找快乐的人有佢，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风骚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 今集嘅寻找快乐的人有一位我好尊敬嘅 artist， 我一定要咁样讲，你一位艺术家嚟噶喺我心目中，你自己笑你笑到搭后面，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好唔好啊 ？Hello， 你好啊 ，Miss Chan Chan， 陈经理早晨， 你好啊。大家早晨，我 Miss Chan Chan， 你用尊敬啊，哇，我开心到不得了啦，已经。 点解先？ 点解值得尊敬啫？ 唔止，其实我写咗，我觉得你好专业啦，我觉得你对自己嘅工作、对你嘅人生系好有要求。嗰样嘢，虽然讲真，我哋唔系平时我哋咪联络好多， 系啊， 但系喺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同你嘅喺工作上面嘅合作，我真系觉得我系。學到嘢，我係受教嘅。嗱，因為有跟過你出去做 show 啦，我就會見到呢、這個你真係唔知道。我咧，同埋阿妹妹啦，即係我哋另外一個朋友啦 ，Louis 啦，我哋兩個喺你自己唱歌，我哋兩個唔使出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兩個係經常喺台嘅側邊嗰度偷睇你唱歌嘅、因為有陣時你要唱你嘅金曲，今晚夜又好啊，明星又好啊，星夜星塵點樣都好啦。每一次你唱嗰陣時，嗰種完全投入，就好似一個歌手佢第一次要喺 live 去唱一首歌一樣。但講真，嗰首歌可能你唱咗10000次噶啦。即我喺側邊度睇嗰陣時，我真係會覺得哇，拜服啊！點樣可以首歌唱咁多次？每一次你都嘗試擺一啲新鮮感啊、新意啊落首歌度，其實唔容易噶喎。 打機咁啫嘛。 即係點啊？ 咁你每打一個 game， 你都要適力而負噶，因為你好容易 game over 噶嘛。 即係唔想 game over， 但你冇得輸噶咯喎，其實已經。 點解會冇得輸？有，你可以唔記得歌詞噶嘛。咁同埋你，我覺得呢樣嘢係你玩都要玩得尊重自己噶嘛，你要玩到要興高采烈噶嘛。 係。 咁你每一次你做嘅時候，你因為你玩咯，你個心態就係我 enjoy， 我的意思玩唔係話嗱玩唔係 hea 嚇。 係。 即係因為你要玩得盡，你先至要 play hard。 and then you work hard and you 係咯，你 play hard, hard, enjoy hard， 就係你越放投入幾多嘅 energy 落去咧，你就會越得到多嘅嘢嘛。咁你想玩得開心嘅時候，你當咗呢個工作係一種視工作如娛樂又好，你視係你自己嘅職業又好，哇！你都係。是盡情的，那就 OK 了，那你一定開心的，盡情就是玩。 會不會是在你人生來到這個階段，你做任何事都是盤住這個的心態的？ 由細到大都是的，未停過，未停過。 根本你是周柏通，你是老頑童。 我想啊，左手和右手打，我現在都是啊，左手和右手打。事實上是啊，因為你要笑傲人生的時候，你即是意思就是說你是可以穿越很多東西咯。所以你每一次都是每一个 moment 都唔会再经历过噶啦嘛，冇一首歌系会一样嘅， 系 任何一个人，你冇一首歌，冇一个 moment 系一样嘅。咁既然间系咁，你咪去尽佢，即系玩尽佢。玩尽嘅意思即系第一要尊重自己， 系 尊重你嘅 audience， 尊重你嘅人生，尊重你嘅职业，尊重你自己嘅态度。 系 咁OK 咯，你所有嘢都系咁嘅时候，就唔会有咩难题啦。 弹出一首如火的爱歌，原因心中一个良朋，共我再见面和我歌，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似友谊，似太阳，似我。 呢几年咧，头先你都叫你做 Miss Chan Chan 啦，多咗个身份嘅，多咗老师嘅呢个身份啦，系咪？另外同时间好有趣地 ，Miss Chan Chan 咧。亦都成為咗一位學生，做咗翻一個同學仔。 其實我譬如真係講翻教唱歌嘅時候咧，已經係九十年代嘅時候啦。咁其實真係教咗十幾年，我接觸好多年輕人嘅啦。已經嗰陣時，反而我做咗評判嘅時候咧，我就冇教唱歌啦。咁其實接觸嗰啲年輕人咧，就反而係少嘅，淨係喺個節目裏邊去俾啲評語咁樣樣啦嚇。咁但係最近咧，我又唔同咯。最近因為我又做咗另外一個導師啦，即係另外一個節目做咗個導師。今次就真真正正接觸年輕人喎。 係。 咁其實接觸嘅啲同埋嗰啲年輕人係真係好叻啦。十幾歲啊，廿零歲咁好 fresh， 同埋佢哋好有 ideas。咁以前我做節目嘅時候咧，或者我編排啲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有好多 ideas 嘅，同埋我覺得自己嘅 creative 都唔太差。咁但係接咗呢班年輕人之後咧，發覺佢哋係好叻。我係另眼相看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令我喺而家咧係去面對一啲新人咧，或者一啲新嘅年輕人咧，又唱得又跳得，即係呢個係令我即係 有少少意想不到。 是 因为他们不单止可能是唱得和跳得，是他们对件事有看法， 是啦， 有想法，有想象力， 好犀利，好厉害，好厉害。In fact，我觉得好厉害。因为他譬如他给一些巧我的时候呢，我是 ban 他不到，因为他实在是很多东西他都想得很妥当。 想即是不止只是有条巧，他还想埋怎么做的，是真的没得搏他了。 是啦，真的好厉害。那我觉得这个是教学相长。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是会刺激到我自己的未来的我自己。自己嘅事業啦，或者我自己嘅表演啦，另外就亦都可以大家互相觀摩，真係互相觀摩，咁就變咗自己更加會humble 啲啦，更加 humble 啲，同埋就睇嘢都又會越嚟越 colourful 嗰啲啦，咁啊呢個係我自己覺得係好有。好有得着嘅。 系，但系你做翻一个学生嘅时候，你个身份同唱歌系完全冇关系嘅。你系读佛学啊嘛，系咪？ 有关系嘅。其实我主要点解去读佛学，系因为我想读书，系希望去用另外一种有系统啲嘅大专嘅一个咁嘅课程，系点样可以令到我 upgrade 我自己嘅思维啊？ 系， 因为你要去改变自己嘅一啲嘅 嘢咧，其實咧，你如果唔係靠一啲嘅知識啊，或者另外一啲嘅人去 inspire 你咧，你係會原地踏步噶。 嗯。 咁我覺得我做咗呢行咁耐咧，睇咗咁多嘢，其實係時候咧係將杯水倒咗去，然後再斟嗰杯水嘅。 係咪要一個好大嘅勇氣咧？嗱，成日都會話嘅，我哋即係做呢行都會話有櫃桶嘅。有陣時喺啲你自己好熟悉嘅嘢咧，你就會拿開個櫃桶。哦，我接住呢一個工作嘅話，咁我咪打開呢個櫃桶，抽呢度少少 element， 嗰度抽少少 element。但你選擇係撥走咗杯水，重新嚟過，為咗想要你嘅人生、你嘅事業有多啲嘅 input， 多啲嘅刺激。嗰陣時係咪覺得啊好有趣啊？定係都有啲戰戰兢兢㗎？ 唔緊要㗎，其實你抌個櫃桶，即係其實你個容載器冇抌到㗎，即係你個杯你冇抌到個杯㗎。你個杯你只不過發掘你自己其他嘅潛質啫嘛。係嘛？你成日都可能係飲嚟飲去都係橙汁，咁你可以唔飲橙汁嘅，你可以飲菠蘿汁都得㗎，即係咁啫嘛。 點解會諗到菠蘿汁嘅 Miss Chan Chan？ 唔係啊，咁係啊，你可以飲下廿四味都得㗎。 都得。 即係因為你本身係有好多潛在嘅潛能喺度㗎嘛，而係你焗住係咁飲嗰樣嘢嘅時候，就係因為你永遠都係覺得嗰個係你咯，你舒服咯，咁你唔會發掘下你其他嘅嘢。我會覺得喺呢方面就係因為我想尊重我音樂，我想繼續向前。我唔想再停留某一個地方，咁你咪要需要一啲嚇點講啊，做一個學生咯。 嗯。 心已冷，困倦恨無人傾訴，心已淡，感覺也難捕捉到。沉闷对话，仍旧听艺语之话，或也应闭我眼堪具歌。偷偷看对坐情人能相对，杯里望意气也能连相伴。浓烈气味随着那侍应端风，伴着那轻烟飘送，静静地散聚。谁愿永空装饰两面下，愁眉怕对镜亦难画。谁能将忧郁洗脱一干，将我的爱意发放激荡，愿献心泪埋藏的爱，梦醒不用微微错愕，赠杯中悠悠的笑面，装作笑面。 问下阿 Sa， 即另外一样嘢，其实你个人容唔容易开心嘅呢？ 我冇开心唔开心。因為我根本就冇界定一樣嘢叫做嗱，唔開心嘅嘢一定有啦。人生你點可能有唔開心嘅嘢啫？問題係你點去處理佢啫嘛？ 你會點處理㗎？ 咁咪面對佢，然後去解決佢咯，咁簡單。 哦， 我又中意嗰啲 sense of humor 嗰啲，即係人係同埋一樣嘢，你要一定要培養有幽默感。 係。 冇幽默感啊，比較咩啲？ 因為我認同啊，有幽默感嘅話咧，你可以喺明明一件好灰嘅事裡面，你都可以揾到個一線嘅光啊。其實都可以搞笑，唔係啊，或者我已經暈 lift 㗎啦，暈 lift 仲肚屙喎，仲肚屙完之後仲想嘔，唔係咁多衰嘢要同時間發生嘅話，但如果你一個有幽默感嘅人，你會咁諗噶。我就真係咁多嘢都可以發生到。 咁我又講件真事俾你聽啦，就係私事嚟嘅，就係私事嚟嘅。不過最近我個 manager 你知啦，多我 manager 有一日同我講，佢話佢都未見過有人好似我咁，就係喺十年前嘅時候咧，我 husband 咪患咗 cancer 嘅，咁我就第一句打俾佢，我話俾佢聽，唉大鑊啦。我老公即係好似唔係幾掂嘅，即係有 cancer。跟住佢就煮緊嘢，拿住塊台布，跟住我就咁啊，咁佢點啊？咁點啊？咁我就跟住同佢講，咪死啦！咁有咩醫藥？咁我第日出境嘅時候填嗰份 form， 我咪要填我係 widow。佢就話：你有冇搞錯？嗰陣先同我講：你有冇搞錯？你點解會咁快？ 即係你拍佢，拍佢諗呢一樣嘢嘅。 我跳到呢度啦。哇，系啊，我已经谂到噶啦，我要填 widow 啊，寡妇喎，点啊？点解会咁嘅？即系其实我已经自己喺嗰度休咗自己一晚。 星夜在我心中留痕，随着每次笑，每次深深吻，随每个梦入心坎中。蔓延着无边的兴奋，星夜大众众欢欣，随着你那爱乐得深深印，携我美梦直天天空，任人捕捉天际妙云。 万般笑态，无限美，无限笑，无限爱，在我心可是。 嗱，咁你头先讲话即系。有一個 black humor 喺度可以幫到自己過，嗯、但我估計即係你頭先，如果你講到即係你之前即係先生過身啦， 嗯， 有定咗一個心理準備啦，但我估都唔容易過，係咪嗰個？ 唔緊要㗎，咪當經驗咁過，唔過都要過㗎啦。 你用咩方法幫到自己過啊？ 我覺得係嗰陣時我就開始睇書啦，即係睇好多有智慧啲嘅書啦，即係智慧啲嘅書，即係話即係幫人哋去 心靈雞湯。 任何你覺得佢幫到你嘅書，任何，因為每個人唔同嘅。你唔好理佢係咪心靈雞湯，但你一定要飲咗落去。 嗯， 無論係一啲有嘢嘅嘢，你一定要實踐嘅。即係唔係佢勸你嗰啲嘢，哇！即係心靈雞湯，咁你要飲先得㗎。你唔飲佢就唔係雞湯咯，係咪先？佢只不過一個，只不過有 一杯書咯， 一杯嘢擺喺度咯，你要飲落去㗎嘛。咁你真係要開始去逐步去 咀嚼佢，實踐佢， 同埋令到佢睇下可唔可以幫到自己。咁啊，揾啱自己嘅嘢咯。 嗯。 咁当你帮到你嘅时候，咁你下条路系唔容易行噶啦。咁既然间唔容易行，咁你咪更加要振作啲去行咯。吓、嗯，咁、啊、你会跌低嘅，跌低惊咩啫？跌低咪爬得起身咯。 我哋细个嗰阵时学行都系跌噶啦。你跌咗之后，你咪知要搵嘢扶住咯。搵嘢扶住，你咪下次冇咁容易跌或者冇咁痛咯，系咪？ 同埋我会觉得有几样嘢系真系帮到人嘅。我会觉得嗱，你唔开心嘅时候做运动啦、嗯，唱歌啦，唱歌系件好事，因为人咧最主要系将里边嘅嘢抒发出嚟。咁、嗯、抒发出嚟嘅时候咧，你里边有啲 energy 咧系唔会锁咗里边。 系 咁嗱，我觉得我系一个开心嘅人，系因为我系一个 singer。 是 因为我好唔开心嘅时候咧，我会将嗰啲唔开心嘅嘢抌出嚟， 唱咗出嚟， 唱咗出嚟，或者跳咗出嚟， 唔会累积咗喺个身体入边度。 唔好做乜嘢啫？一系如果你唔识唱歌，咪揸架车叫人车你， 大嗌可能都得。 飞鹅山顶嗰度冇人听，你咪嗌咗佢出嚟咯。有乜所谓啫？冇人知噶，你嗌出嚟。好事嘅，聲勢你見嗌到聲沙咁有乜所謂？ 係啊，我哋個拍檔咧，我個拍檔咧阿田咧，佢以前細個都喺尖東海旁度大嗌嘅。 O K 嘅， 不過嗌第二啲嘢，我啲男朋友喺邊啊？即係嗰啲咁樣嗌呢啲嘢就係、 是、都係㗎，你嗌下佢就嚟㗎啦嘛。 係，咁啊，起碼嗰下你發泄咗出嚟先啦，係咪？ 好緊要㗎、 嗯， 所以汗水、淚水咧都係一件事嚟嘅。有一樣嘢好小心，就係、是、你當你自己覺得自己已經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咧，其實。宣泄之余咧，唔好将自己再拉低，即系唔好去唱啲太过，即系唔好再听埋一啲太过 惨啊！ 俾自己一段时间，即系唔好长时间，即系譬如俾三个月就三个月啦，就唔好再过度，即系俾自己有个好似人哋嗰啲行军咁样，要有啲 discipline 嘅。 如果唔系，就变咗沉溺住咗喺一个情绪入边。 即系你 discipline 自己，同埋要自己要成日要同自己倾下偈啦。唯一一個人可以陪到你行到最尾嘅，一定係自己嘅。 嗯， 咁你自己就係你自己最好嘅朋友。 所以要好好咁樣愛自己。喺呢一個時候，其實你仲冇啲乜嘢目標啊？你有冇啲乜嘢你想做嘅？其實 冇，亦都有。 即係咩咧？ 我第一我又唔知道有咩，而我有好多嘢我都想做，佢嚟到我咪做咯。 Okay. 所以我冇刻意話我有啲咩要做，有啲咩唔要做，就係、是、每一件事佢嚟到我嘅身上嘅時候，我咪做好佢咯。 係。 咁我做好咗嘅時候，我就會睇到有出路噶啦。 嗯。 咁有出路嘅時候，你有啲咩嘅把握嘅機會，你咪把握佢咯。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機會係唔等人噶嘛。 係。 咁我準備咗一生嘅嘢，我而家一路係將自己成為一個學生又好，我繼續去學嘢都好，就係、是、prepare 我自己 for 有。任何一件事出现的时候我都做到咯。 嗯，呢集我都不知点剪啊！你讲咗咁多咁好听的道理同我哋分享， 剪晒佢再嚟过咯。 Thank you, Miss Chan Chan。 记起那天，上蹴马鞭那一天，我家中那只鸟儿无声的死去。哭得心都碎，望着龙儿头已碎，不舍去。星曾在晚空望我，问我淌泪为何？ 心难过。凡是渴望永久的，却总要飘过，仿似歌。在青春中那一天，有个不知天高的女孩随风冲去，要去独立改变一切。兵马成年人无聊，诸多不对，岁月令许多不满各自在旁边，有太多妥协，教梦而无声的粉碎，不很清楚当天那真我，在何年何时偷偷死去。 果然是不保留的 Miss Chan Chan 啊！我听到头先佢讲老公嗰段嘅时候，哇！我都觉得不过你好似感受到咧，即系当佢好似咩都睇得好化嘅时候咧，用呢啲方法嚟为自己即系释怀开个玩笑、 嗯、 啊！我净系关心出入境填嗰个表系咪要写寡妇呢个字嘅时候，真系咁佢其实你觉得佢平时系咪都系咁游戏人间咁样？ 我会话认真地游戏人间咯， 系咯，佢系一个开心底嘅人嚟，我觉得。 系，即系同埋佢嘅要求好高啊！但系佢嘅要求高，佢又唔会令到佢侧边咧同佢做嘢嘅人个压力好大。 话佢啦，系咪？话佢啦，你自己成日都咁讲噶嘛。 但我令到我身边嘅人压力好大。 系咯， 咁隔篱嗰啲人做好啲，咁咪冇咁大压力咯。 咦，你 有成绩 啊？ 我要学傻姐咯。 好在唔系你身边嘅人啫。 系啊， 系啦，我系你对面嘅人啫。系啦， 你小心啊，学嘢咁样。 咩就添咗白皮得。 系喎，咁所以都系即系佢唔系嗰种叫做盲目乐观咯。 唔系嘅， 即系佢因为有啲人嗰种乐观。纯粹因为我不问世事，咪是但啦，咩都开心啦。但我谂佢系知道晒所有嘢之后咧，佢就话咁我选择系开心咯。 系啊，譬如我哋嗰日咧有啲剪咗，我都从来唔知原来系咁叫我，系叫我三陪咯，即系暗地里我系做三陪嘅。 边三陪啊？你 系啦，因为嗰阵时 笑 系啦，陪笑 陪饮 唔使饮嘅， 陪买。 陪玩、陪笑同陪唱，因為嗰陣時咧，我同佢做完舞台劇之後咧，阿 Miss Chan Chan 咧揾咗我幫手咧，就做佢嗰啲伴唱，即係嗰啲我竟然係炮小子嘅，乜都拗、真曲爆嗰啲 friend 嚟嘅，咁有陣時去遊輪啊嗰啲人會帶埋佢， 哦，原來係咁樣， 即係登台， 係啦，真係登台咁樣。跟住我就問佢，其實點解嗰陣時咁多人你要揀我咧？咁佢話你抵啊嘛，你呢個又唔貴，跟住你又好玩，又可以陪笑、陪玩、陪唱，梗係揾你。我话吓，咁我咪即系三倍，我都好庆幸，原来我有机会做过 Miss Chan Chan 嘅三倍啊！ 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9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40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9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4，升4毫；盈富基金27.8，升2.5；美团点评90.95，升5毫；建设银行6.31，升3仙；友邦保险76.15，升1.1；新鸿基地产118.2，系升3蚊；汇丰控股60.9，升8毫。中国平安94.85，升5.5；安达体育74.9，跌7.5；中国移动65.95，升8.5。 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 7.845， 英镑 10.06， 瑞士法郎 7.9， 澳元 5.323， 加元 5.942， 新西兰元 4.942， 欧元 8.6914。每百日元兑港元 7.213，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90.4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470 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 13,930 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8.58 美元，卖出 1,488.9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梳士巴利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尖沙咀天星码头方向第一二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梳士巴利道去尖沙咀天星码头方向近住第一二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少少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在新界方面，沙咀道去屯门方向都是慢车，而大河道去返荃湾西港铁站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荃湾港铁站啦，咁就是荃湾路支路去返屯门方向，落返去海兴路回旋处呢都仲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就是荃湾路嘅支路啦，去屯门方向落去海兴路回旋处，即係落返工厂区呢就慢车嘅，龙尾就晋升工厂大厦。另外啦，荃湾嘅半山街、柴湾角街、海城路啦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隧落斜、御景新城方向屯门、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Joe 是一个搏击教练啊。如果波性袭击你嘅话，你会攻击佢边个部分呢？ 因为你高过我，所以我会攻下半身脚位嗰啲咯，等你跌落去。Hello， 我是 Jose， 我是来自台湾的搏击教练。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特登着咗件 Kobe Bryant 嘅波衫，再加翻件长嘅 T 恤，终于都唔怕冻嘅曾志豪。 仲有啱啱头先报新闻，唔记得咗去厕所，发觉原来有啲急嘅我要做。 好明显系讲紧我啊！你两个系啱啱去完厕所，同埋今日特登着咗件 two layers， 即系两层嘅褛翻嚟嘅赵学而。 侯宇龙，街头都有好多快乐嘅抗争啊！ 排咧系咁去书屋度咧就帮衬佢买书啊，无胎嘅，因为咧我申请咗张会员证啊，系啊，有九折噶，我相信咧桂花田听到都会觉得你都终于有今日啦，贪啲咁嘅便宜，但系好事嚟嘅，因为有呢啲优惠之后咧，买书松手咗啊。呢轮嘅气氛咧，就真系揾书嘅时候，好容易都会见到某一类型嘅书籍噶。我就琴日见到有一本书咧，净系个封面啊，那个图片咧够晒吸引，二话不说啊，都冇问佢有冇几多折啊，马上 d 咗佢翻嚟。今日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嗱，呢一本书嘅封面咧就咁样噶。你听得住先，唔好咁惊啊吓！佢有咧就有五六七个防暴警察咧就企咗喺度嘅，听住先，唔使咁紧张。佢有五六七个防暴警察企咗喺度。然后喺个一堆防暴警察后面呢亦都企咗两个呢着住迷彩军服呢着晒背心呢大大隻嘅即係都系两个男人就企咗喺度。但望真啲呢佢哋嘅服装呢同前面嘅防暴警察系好唔同嘅。点解呢后面嗰两个市民呢佢哋着住迷彩服之余呢佢哋唔系戴嗰啲咩头盔帽嘅。佢哋戴咗啲小丑帽啦，佢哋块面咧亦都系白色咧，有个好大个小丑个波波鼻喺度噶，成块面搽到白晒，哇，有啲似而家嗰度捉卡，但系咧就可爱好多嘅。但系佢哋神情就好认真噶，一样咧就系双手摆喺身后边，然后就企喺呢一班防暴警察后边，离远睇咧好似一队人咁样，但系你明显见到咧，佢哋系两批唔同嘅人嚟噶。咁呢一张相呢係嚟自外国嘅，所以我头先先叫大家冷静啲，唔使咁紧张㗎。咁你话呢一张图画，如果各位听众你听到我描述嘅，你会有个咩印象呢？咪就係一幅好有意思嘅恶搞图片囉。係呀，原来呢一本书就係叫做街头精神，抗议以及恶搞嘅力量。咁咪讲緊啲咩嘅呢？其实佢就收集紧咧世界各地咧，真系唔同地方，无论系一啲第三世界国家啦，一啲发达先进国家啦，过往嘅五十年代嘅，或者最近期嘅2014年都有嘅，世界各地唔同嘅嘢系啊，包括香港都有嘅，佢哋一啲唔同特色嘅街头抗议嘅活动。咁点解要介绍呢啲咩街头抗议，同埋点解会叫做恶搞呢？因为呢我哋传统呢见到嗰啲街头抗议呢可能都係好正路嘅，拉个 banner 出嚟嗌口号啊，挥舞拳头啊，甚至乎可能近日我哋会见到一啲好大規模嘅冲突。呢一啲呢就唔係呢一本书想介绍嘅。佢想介绍嘅就係头先嗰一种啦，有两个小丑企喺一班防暴警察后面，咩都冇做，就淨係好似开个玩笑，喂，我哋係同类嚟㗎，其实都係just for fun 嘅啫，吓，大家都系小丑咁样嘅造型。系啊，佢而家就系介绍紧一啲比较有趣嘅、幽默嘅、唔暴力嘅，系好和平嘅一种抗争嘅方法。嗱，譬如有啲咩例子咧？真系我立一立咧，我觉得有好多地方嘅抗争嘅手法咧，系真系好经典嘅。嗱，譬如呢一个喺美国。2016年呢佢哋印第安纳州呢就通过咗一条嘅法例，就係反堕胎法。咁你话反堕胎法即係本身呢美国已经好有争议㗎啦。咁但係最大件事呢就係原来呢条法案呢係禁止得好严格㗎，因为佢里面就規定呢，如果你喺八个礼拜之内流产嘅妇女，八个礼拜之内你都必须要将你嘅血液同埋组织呢就交俾殡仪馆去埋葬，又或者系焚化处理嘅，即系话你嗰啲，即系我哋咁讲啦，嗰啲 M 根咧，你唔好谂住自己排泄出嚟咧就抌咗佢就算数，你系要揾一个特定嘅机构殡仪馆去处理嘅。嗱，你听到呢度咧，原来有好多妇女咧，马上就会联想到就系、是、喂。有阵时咧，自然流产咧，其实即系你每个月都会排 M 咧，你系唔知嘅。咁即系话，系咪我每个月嘅 M 咧，我都要好好处理咧？因为你唔知道你呢一次排出嚟嘅，会唔会原来就系无意中流咗产嘅嗰啲嘅即系 M 啊？于是乎，令到印第安纳州嗰啲妇女咧就发觉，喂，咁系癫嘅。咁我唔通每个月我都要话俾你听，我啲 M 究竟搞成点啊？于是乎咧，佢哋就发起咗一个真系 M 根嘅抗议行动。佢哋打通咗州长嘅电话，就每一个妇女都打电话或者 send email 咧，就话俾佢听：你好啊，州长，我呢个月嘅 M 咧好顺畅啊，不过流量比平时多咗啲，多谢你嘅关心。 有啲就话俾佢听，哇！我个妹妹咧呢个礼拜咧同我一样啊，有一个好美妙嘅周末啊！你系咪想知道更多啊？世界各地嘅妇女，佢哋喺呢个时候就会群起反抗，系真系，甚至乎有人咧寄咗啲 M 巾过去俾呢一个州长嘅办公室。喂，你咪想知道我哋啲流量嘅，俾你睇晒啦咁样。而最后呢一个行动呢亦都带嚟好大嘅回响，因为佢哋美国里面一啲相关嘅团体呢都觉得，喂，你呢个反堕胎法会唔会是违宪啊，於是乎呢就成功对呢个印第安纳州呢就提出咗呢个司法嘅诉讼嘅。最后就算个结果呢佢推翻唔到呢，其实你都会发觉，喂，原来真係可以有啲好有趣嘅抗争，唔使下下呢係出去打交㗎。嗱，又譬如呢泰国佢哋曾经呢就一度俾军政府呢就有即係统治过一轮㗎，因为佢哋有时呢军政府会接管佢哋嘅管治㗎嘛。咁原来呢喺军政府统治嘅期间呢，泰国人民呢係用啲咩方法去抗议㗎呢？食三文治同埋睇书，系啊，食三文治同埋睇书，原来喺泰国军方嘅眼中咧，系用紧一啲非法嘅手段去抗议紧佢哋嘅政府，所以咧，佢哋一次过咧就有好多人咧，即系原来佢话你睇翻咧，即系街头上面咧，曾经有一班泰国人咧，佢哋就喺2014年嘅时候咧，喺街道食三文治，同埋咧就系即系睇住本书。嗰本书咧就系乔治奥威尔，即系我上次介绍过嗰本1984。食三文治同埋睇书，原来喺2014年嘅泰国系会俾人拉嘅。但系啲人民照样食三文治同埋睇书，喂，好和平噶咯，你唔好闹我啦。好啦，有一个地方大家都好中意去嘅，马尔代夫。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呢个地方咧亦都系受到呢一个水浸嘅威胁嘅。咁佢哋曾经发起嗰个乜嘢嘅行动去对抗呢一个可能系自然灾害咧？原来佢哋曾经有一届嘅内阁政府咧，佢哋决定召开一个水底嘅会议。2008年、2009年嘅呢一个年间，马尔代夫佢哋嘅总统咧就喺水底召开咗一个会议，成班官员包括佢自己在内咧，着晒成套嘅潜水装备、水肺咁样，咁啊喺嗰度咧就逗留咗半个钟头嚟开会议，期间咧就净系攞块嗰啲白板啊、威波咧，同埋做手势咧就沟通。我谂亦都系史上最安静嘅会议啊，真系一句废话都冇，因为根本喺水底度就讲唔到嘢。而佢嘅目的亦都好简单啫，佢就想话俾你听，喂。你仲唔解决全球暖化或者呢个气候变迁嘅话，喂，我哋以后真系水浸噶咯，水浸眼眉，你系咪想我哋以后真系喺水底下边同你开会咧？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例子嘅，有机会嘅话咧，其实我可以喺节目里边咧，每日都抽取一个有趣嘅案例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但系呢一啲例子点解会结集成书咧？其实2014年嘅雨伞运动都有提到嘅，就系因为作者啊。佢好希望咧话俾大家听，其实我哋系可以用一啲好幽默、好有趣嘅方法咧，去面对一啲可能你觉得好无力、好压力高压嘅一啲嘅迫害嘅。未必一定要系死人冧楼嘅嗰啲极权嘅。头先我都讲啦，反堕胎佢都可以走出嚟噶嘛。抗议呢一个气候变化都可以走出嚟噶嘛。但佢想话俾大家听，系咪可以用一啲微笑、用一种幽默嘅方法去解决好多嘅纷争呢？同埋，千祈唔好为咗自己一滴水嘅力量而觉得卑微。佢话因为一场倾盆大雨都系由一滴水点开始嘅。街头精神啊，抗议及恶搞的力量啊！有兴趣嘅朋友咧，你都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一下，又或者用自己嘅方法咯，你都可以笑一笑，用一啲好幽默嘅方法去面对而家唔知几时见到天朗气清嘅每一日噶嘛。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现在社会的事情在家庭、朋辈、工作、社区等等不同方面影响着大家，感觉其实真的好像避无可避一样。人很容易被一些负面的情绪捆绑着，继而影响生活。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荣誉秘书吴世豪， 这个时候我们适合来一个练习去照顾一下自己。第一步，花几秒钟时间停一停下来，肯定一下自己的感受。现在感受的究竟是失望、绝望、愤怒还是其他的感觉呢？第二步，了解一下这些这样的感受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有。其实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东西控制不到，无力感、绝望、伤心、愤怒、自责等等的感受，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是我们共同承受的一些情绪。第三步，关心一下自己，想想有些什么说话讲了下来可以帮自己舒服一点，同埋表达对自己的关怀。例如加咗咁耐油，其实系时候容许自己休息一下。又或者有啲时候原来自己都有软弱嘅一面，而要面对呢一面嘅自己，其实的而且确系唔容易嘅。用上以上呢三步，先好好照顾自己，同自己相处，了解一下自己嘅需要，继而再去关心身边嘅人。呢、这个可能就系我哋而家呢段时间做到最好嘅嘢。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哎呀天，琴上个吊棚都开工啦！ 哇，你徒手爬上去呀、啊？ 你安全带又冇，救生绳又冇，唉，请好好保重。 喂喂喂，个棚架咧松松地，有冇揾人检查过噶？ 揾咗堪舆师傅睇，佢话冇事啊。 哇，你冇揾过专业人士嚟检查棚架，都系嗰句啊，请好好保重。 咁不如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工作要谨慎，高处工作勿分神。我系邓思朗。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嗱，气温啊热咗啲噶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56%啊，比较干吓。咁 dry 嘅情况之下咧，搽翻两下 cream 啦喂。 系啊，嗱，阿田咧就下个礼拜一归队啦。呢两日咧，我哋继续有学儿同我哋一齐做主持嘅。 冇 错。呢个问题咧，呢、這个题都啱啊，学儿噶。 系咩？ 平时你睇电视嘅习惯是如何噶？就系唔睇。 唔睇嘅。 即系主要系睇新闻。 新闻咯。 咁譬如一啲串流平台啊，嗰啲嘅电视剧啊， 嗰啲有。 嗰啲就有系 即系网剧嗰啲就有啦，睇傳統電視機嗰啲咯， 冇錯冇錯。 即其實咧，成日都會話咧，啊一個新嘅時代，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電視方面嘅一個革命嚟嘅，就係講緊咧，平時就係、是、哦，你撳電視佢播咩，你睇咩、 嗯， 已經係。其实某层面上是改变咗噶啦。 你知唔知我嗰次咧去咗楼下一个快速剪头发嗰啲咧，即系嗰啲十分钟就快剪啦、啊，我仔去剪啊嘛。咁啊，佢就开咗个电视机，真系嗰啲大人幕嗰啲液晶体，好似我哋而家直播室嗰啲咁样。但佢系博住一部手机啦，同埋我好搞笑，我听住佢哋讲话，喂，琴日追完嗰个咩未啊？嗰条片我好似追晒咯，今日再 upload 啲新嘅啦咁样。咁、原来咧佢就做咩咧？就攞部手机就博咗咧，就开咗其中一个 YouTuber， 而家又好兴嗰啲政论嗰啲噶嘛。佢系博咗其中一个 YouTuber 嘅节目。佢就揿出嚟，佢就直射入去，咁然后咧，佢就真系 loop 住嚟睇噶，就变咗以前可能你喺嗰度咧睇紧即系无线亚视咩都好啦，咁样而家。有好多人佢係攞住部手机博上面嗰啲网上。 睇亚视啦。 而家唔得㗎咩以前啊嘛。 以前 真係个世代真係唔同咗，我一个人一路望住我话。好犀利喎，仲要两个都系叔叔嚟嘅， 系啊！ 而家系叔叔先至中意用睇 YouTube 上面嘅某一啲节目咧，反而系咁啊！而家 譬如我爸爸都 系啊， 系啊，反而系真系好多朋友嘅爸爸妈妈都好中意睇 YouTube 嘅频道嘅， 好好笑啊！所以 因为譬如我阿爸就会睇住嗰啲 YouTube 嘅 channel 咧，就学整唔同嘅嘢食啦。 即 系佢我阿妈都系话，佢成日自己屋企就喺度揸住个手机喺度睇，系 啊， 都唔理我嘅。即可能呢个系另一个即系衍生出嚟嘅家庭问题咁 样。自己又上 YouTube 度啦，阿妈，我喺度啊，今晚我翻嚟食饭啦。 系我阿妈投诉我阿爸，话我阿爸睇得多 你 佢啊。 咁你阿妈就要上去个 YouTube 度啦，老爷，我喺度啊，望下我啊， 佢自己开一个平台 啊。系我喺度啊，咁样。 但大家都会知道咧，即系可能 YouTube 咧就可能年纪大，其实后生都中意睇噶啦，系咪？另外一个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电视 channel 出咗啊，譬如嚟紧咧就会有譬如生果嗰边啦，11月1号开始啦，佢哋又会有佢哋一个。 全新嘅 channel 啦，咁都有好多自制嘅电视剧又好啊，都会上架噶啦咁样。而成日都讲噶啦，阿 N 字头嗰个咧 ，Netflix 系啦，咁、大家好多人都有啦，系咪？我睇到一个数字，我真系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 点啊点啊点啊！ 分得好短嘅啫，我净系问你哋，截至今年嘅九月底第三季嘅时候，你估佢哋今年净系佢哋个订户啊，增加咗几多个啦？ 有冇得拣啊？ 好， 好， 不如我由一到一千万啦。 哦，哇， 系啊，跟住你拣一个数字，我帮你集。 Okay, okay. 好，我阿学儿，我哋两个玩睇下边个最 中先。一到一千万， 一到一千万， 八百万， 我买。 好，而家好，等一阵，一到八百万。 哦 ，OK， 系 500万， 500万到八百万。 哦， 700万。 700万到八百啊，唔系我讲错咗，500万到700万， 哦，650万， 差唔多啦吓，677万嘅用户， 哇，多咗几乎一个香港，啊， 你谂下，即系如果你睇到呢个数字嘅话，你会见到哇，个世界真心变咗，只系头九个月嗱，但系最惊嘅系咩呢？依然系略低于市场预期，佢今年头嗰九个月头三季系会有700万个新订嘅用户， 即系其实 差少少啫， 即系差少少。 但系咧已经系比旧年 放 缓 咗啦，可能已经。 嗱，你即系可能会话啊，系咪一啲都新？首先唔系好新啦，已经好多年啦，其实都已经。旧年同期咧，佢有610万个人系新嘅用户，今年就系呢个677万咁样。佢话咧而家全球佢哋嘅订阅人数系破咗1亿6千万嘅用户，即系你听到呢个数字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哇，好犀利啊！所以咧，琴日佢哋个消息公布咗之后咧，个股价就算未去到佢哋略低于预期嗰个市场嘅预期啦，不过个股价依然系升咗差唔多10%， 因为佢对手越嚟越多噶啦嘛， 系 啦， 对手越嚟越多，又有啦嘛，迪迪尼又有啦，我头先话生果又有啦，李英咧就嗰个市场嘅竞争，佢会觉得好大， 同埋原本嗰个H2O 系咪都仲系继续噶？ H2O 都有嘅，其实佢哋而家都有可能就系见到多咗好多佢哋越嚟越多自家制嘅， 系咯系咯，都系有噶嘛。 即系之前艾美掌握好多嘅权力游戏啊， 系咯，咪嗰度咯，系啊系啊系啊。 好中意 H2O 呢一个 H2O， 但系嗰个就即系可能嗰个牵涉嘅国家嘅范围比较少啲， 系系 唔同呢个 Annette 咩嗰个， 系啊 系啊， 佢无论喺亚洲地区啦、美国啦、欧洲啦，佢哋都有唔同嘅合作伙伴啊。去做一啲唔同嘅劇集， 系啊！我對上嗰次睇啊，台灣嗰個咯，《我們與惡的距離》嗰個，哇！橫掃 呢個係 net 嘅， 係啊，我記得係佢嚟㗎，係佢嚟㗎。 我就反而睇佢 橫掃啊，好似係 睇佢好多韓國嘅嘢咯。 係我老豆係咯，我而家屋企嗰部咧，我老豆自己有一個 account 嘅，佢嚟到放完《魔尼公主》之後咧，佢就會自己喺度撳嗰啲韓劇嚟睇咯。所以佢又開心，即係我會話，即係呢一個都真係同以前我哋話幾年之前，即係幾年之前嘅啫，成日話香港嘅電視個台方面咧，之前阿黃維基嗰邊有即係嚟過咁樣，係 喎 H2O 唔係 net 喎，係 啊 H2O 喎，係喎， 係啦，咁所以咧就 H2O Asia 嗰邊 係啦，咁就話有一個嘅電視革命嘅，但原來嗰個電視革命咧已經唔係再係講緊一個電視台同一個電視台咁樣，而係講緊咧串流平台先至係帶嚟咗一個新嘅革命咯，即係洗曬牌。 但我又覺得咧又得意嘅，即係咧我哋以前諗住話慘啦。如果你又是全球咁样去播剧嘅话咧，咁呢个套剧究竟系拍俾咩人睇先啱咧？即系会唔会就好似即系变咗荷里活电影咧？为咗全球化咧，就全部都系用一啲最世界嘅语言嘅，即系譬如话你嗰啲打交啊，一定系世界语言噶嘛。咁你就唔可以有啲好当地文化嗰啲嘅。但系咧，你睇下有啲剧咧又 OK 喎。譬如头先我讲《我们与恶》咧，虽然佢唔系嗰啲嗰只串流啦，但系 都H2O 而家都系另外一个串流平台， 因为佢分咗一啲支部咁样咧，譬如。H2O 嘅 Asia 咁样咧，咁你就发觉佢仲可以兼顾，可以容纳到一部咁即系台湾本土特色，但系最后其实都杀出重围嘅噃， 系啊， 都 OK 嘅真系。 我觉得喺创作嘅范围里边，又唔会话好局限系啲乜嘢嘅题材啊，或者咩嘅文化，因为始终你喺一个咁国际性嘅平台里边咧，你个剧本好嘅话咧，无论你系亚洲嘅好，美国嘅好，世界各地觉得你哋有吸引力嘅话，佢哋都会可能改编啊， 系个宇宙性啊，其实 大 咗，大 好多。 同埋另一样嘢咧，即系都几肯定嘅。当你有咁多用户嘅时候，佢哋就要制作好多嘅作品啦。其实个作品嘅质素咧，系的而且确会提升咗嘅。因为就有咁多人，佢哋就乜嘢类别都有机会有人睇嘅时候，佢哋就会拍摄好多咯。即系所以成个行业嘅生态真系唔同咗。 嗱，呢个我记得就系Netflix 噶啦，嗰个AV 皇帝啊。 即系 日 本嗰个啊嘛，系啊，我 第二集啊嚟紧， 系我第一集都未睇， 想去睇翻咯。 我睇紧公寓， 系咪啊？所以而家发觉时间真系唔够啊，真系。虽然我都系即系其中嗰个订户咧，我老婆订咗嘛，我见过有好耐都冇睇过。 我呢个礼拜都冇睇。 系啊，好似觉得蚀咗俾佢咁样。 我呢个月排戏，呢个月都冇睇，但唔怕，我有我老豆帮我， 即系可以睇多睇多两下，真系啊！咁啊，继续支持咧，即系无论系全球边一笪地方咧，诶，如果本地嘅电视制作咧精彩。 都要啊，都要啊，香港嗰啲都 要 支持啊， 支持下真系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会议开始之后，多名民主派议员叫口号，包括要求林郑月娥向香港人道歉和追究警暴等，他们先后被赶离议事厅。又有议员要求民建联的梁志祥收回言论，会议期间需要两度暂停。林郑月娥回应质询的时候说，社会要回复平静，整个社会要齐心抗暴，向暴力说不。她说感谢警队过去四个多月的努力，知道网上有欺凌起底，政府愿意检视法律需要加强的地方，让政府有能力应付相关情况。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香港经历四个多月长的不稳定，是时候好好反思，希望借今次施政报告的机会用新思维找出路，强调青年是未来，希望一个都不能少。被问到要求警察道歉是不是已经成为禁忌词，张建宗说大家要向前走，希望不要再纠缠在721事件，强调香港要向前发展，要维稳，要优化和做好现存的工作。有公务员致电本台节目，对施政报告没有检讨管治问题感到愤怒，亦都有市民批评张建宗回应警暴问题的时候失信于民。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昨晚在旺角怀疑被人用铁锤施袭，头和手脚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岑子杰说他脑部和骨暂时没有大碍。警方认为案件属于有预谋的袭击，强烈谴责有关行为，会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调查。民主派严厉谴责伏击行为，质疑有人想香港越来越乱，借机押后甚至是取消区议会选举。岑子杰已经报名出战区议会选举的沙田沥源选区，同区已报名的还有公民力量的黄宇涵。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料参议院最快在下星期审议和表决。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李斯说，虽然目前未有确实的投票时间，期望参议院全体会议将会尽快表决这条关乎香港的法案，强调香港议题十分重要。美国传媒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暂时未将法案排入讨论议程。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相信参议院很快会就涉港法案进行审议。共和党参议员陶恩说，很多参议员将会就香港问题发表强硬的声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2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4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9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4，升4毫；盈富基金27.8，升2.5；美团点评91.2，升7.5；友邦保险76.15，系升1.1；建设银行6.3，升2仙；新鸿基地产118.1，系升2.9；汇丰控股60.9，升8毫；中国平安94.9，升6毫；安踏体育74.6，跌1.05。中国移动65.9，升8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9，加元1.32，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99，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5点，升22点。港金现价报13,9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4美元，卖出1,48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古今中外好多艺术创作咧赞叹无限美好嘅秋天嘅。咁如果要喺秋天，我推介歌俾你咧，有一个音乐创作人，我细个时候咧就错过咗好多美好时光啦。咁啊长大之后咧，先知道佢一字一句咧系一套人生哲学。Bob Dylan。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上6点到8点，有唱假期。 我系陈海琪。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祖，翻工拼搏都要记住休息下，如果唔系压力太大噶，你有冇听过有压力嘅时候，行为同心理方面都有征兆噶？ 哦，我有听过啊。行为方面咧，可能会有失眠啦、暴饮暴食、依赖烟酒、唔中意交际，更加有可能咧发展到伤害自己身体嘅行为添。诶，咁心理方面咧，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哎呀天，琴上个吊棚度开工啦！ 哇，你徒手爬上去啊？ 你安全带又冇，救生绳又冇，唉，请好好保重。 喂，个棚架咧松松地，有冇揾人检查过噶？ 揾咗堪舆师傅睇，佢话冇事啊。 哇，你冇揾过专业人士嚟检查棚架，都系嗰句啊，请好好保重。 咁不如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工作要谨慎，高处工作勿分神。我系邓思朗。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都差唔多时间噶咯噃，点解仲未见其他同学仔嘅？唔通我去错订方？唉，唔系啦，等我 check 下先。唔系啊，啱啊，风骚大厦14楼。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请问你系咪上堂噶？ 啊，系啊系啊，我系啊，你咦？啊，你咁啱系咪都系报咗名上装修及维修吊棚安全入门班啊？ 系啊系啊，就系、是、呢个啦。啊，我揾啱地方啊， 好啊， 唔该晒。 哎呀，你好啊，你好啊。诶，我系豪仔啊，你系啊？ 我叫思朗啊。咦？得我哋两个咋？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噶啦，网上面明明话呢度咧好多青春貌美嘅纯情女学生、女班长、女风纪噶嘛，搞到 系咯，我就系咁样先报呢、就是、报呢个班嘅， 得翻你嘅。喂，不过 我都唔差， 我有见到，哎呀，你唔系着裙噶嘛，但系我又见过咧嗰啲 comment 咧，佢话好多人够胆报呢一个导师嘅班，即系唔通系真嘅呢个都市传说？ 唔系啩？唔通？呢、这个导师好严嘅， 咪听讲可能好恶死嘅，话佢教啲嘢咧又好深嘅，话就话咧入门班收嗰啲钱咧，可能系嗰啲即系进阶班嚟嘅，搞到嗰啲做咗十几廿年嗰啲资深工友咧，边够钱读佢呢啲班啊？ 唔系啊嘛，咁惊？ 我会唔会跟唔到噶？好惊、啊！ 俾走咯，我哋好唔好啊？ 走！ 哎呀，太迟啦，太迟啦！ 嗯，好啦，啊，人齐啦嘛，咁啊，我哋开始噶啦。 阿婶啊，我哋未使清洁住、啊， 等等先。 阿婶啊，我哋等住上堂噶、啊，你可唔可以出去 攞翻个拖把先啊？ 系咯， 同学，我话俾你听，请你坐低。我自我介绍，系我系你哋今日嘅导师，大家可以叫我做 Madam Tin、 哦。 上堂期间听住，唔好乱咁叫嚣吓、嗯嗯，保持安静系需要嘅。严禁小组讨论，你两个倾偈都算系讨论。有问题嘅话，请你确定系有用，有经过思考，经过你嘅大脑，问题先至好发问，唔好嘥大家时间。同埋，唔该唔好问埋啲无聊问题，有冇？冇问题， 有。 你哋同一时间一个有一个冇，即系有定冇问题咧？ 有问题，我想问下有冇得退货啊？ 退咩货啊？你当一个货品啊？ 我讲下少啫，其实啊，即系咁啊，咩冬天啊？我哋咧系报名装修及维修吊棚安全入门班。咁但系首先你一身嘅打扮，我哋以为系做清洁嘅，都唔紧要啦。望真啲又似教商铺喎，咁究竟系边样咧？ 即系咁嘅嗱，叫做我 Madam Tin， 我只有个名叫做桂花田嘅，桂花田亦系一个商铺手嘅，咁我只系迎合配合嗰个形象啫，好唔好 ？OK， 好嗱，呢个同学你先嚟扣五分先，你记住你自己扣咗五分。 点解啊？ 嗱，咪话我唔事先警告你，扣多过二十分咧，唔该你唔使旨意，再拎到你嗰张证书吓，开始上堂。OK， 哦，冇人出声，好嗱，你听住啦，有边个可以话俾我知几时会用到呢个悬空式竹棚架，又叫做吊棚嘅呢种由狗鼻架作支架承托住嘅棚架呢？ 老师，我知 道你系， 我叫斯朗啊， 斯朗啊， 系啊。 斯朗你输咗，近排唔紧要。 唔系我转咗会啊。 哦，系啊。哦，点啊，斯朗？ 系，我知道呢个问题系点答嘅，就系喺呢个楼宇装修同埋维修工程咧，例如呢个外墙嘅修葺啦、更换窗门啦、安装分体式冷气机等等啦，当要涉及到呢啲高处工作嘅时候咧，工友就会需要到呢啲吊棚噶啦。 哦 ，OK， 你叫斯朗啊，嗬？ 佢咪答咗你咯，唉，真系 呢个同学，唔该，唔系到你讲嘢嘅时候，唔该你唔好出声啊！ 边个讲嘢啊？头先 好答得唔错嘅，清晰而详尽，加你五分吓 ，OK？ 记住你加咗五分嘅啦，那个就扣咗五分嘅。既然要用到呢个吊棚啦，首先当然系要啊搭建吊棚噶啦，系咪？大家望一望荧光幕喺嗰边，唔系我呢度，望嗰边系啦。嗱，呢度咧就有四种搭建吊棚时可能会出现嘅情况，边个可以话俾我知边啲系正确，边啲系错误嘅咧？啊，你话俾我听啊！ 你叫我啊？ 你啊？ 我有名噶，我件波衫后边有我名噶，我叫做豪仔啊！ 系啊，你攞个背脊得住我咩？我点会睇到你后边咧？请问， 哎、 我 态度欠佳啦，吓、啊？ 态度欠佳，再扣多五分，头先扣咗五分，你而家扣十分噶啦。你未答我问题，如果再唔答，扣多五分，你扣十五分噶啦、欸。 我答，我答，我答，我答， 冇拉裤链，扣多五分。 咁都留意噶你啊？ 多谢呢个同学。 答咪答咯，我话你听啊。第一，装置吊棚系揾螺丝喺砖墙上面。第二，将爆炸螺丝安装喺有破烂嘅外墙，又或者好似 Miss 你咁样甩晒嗰啲批档上面。而砖墙同埋批档咧，都唔系一啲适当嘅基座物料嚟噶。 够，司朗啊， 系 你讲埋另外嗰两个错处啦。 我已经准备好啦。第三，唔应该将爆炸螺丝安装喺墙身嘅边缘，同埋第四，狗臂架未有装上三粒或者以上嘅系稳螺丝。 真系啊，个样靓仔啲搭嘅嘢都完全系啱晒嘅，正確啊，真系无误啊，再加你五分啊吓。啊，咁你自己计下你自己有几多分咯吓，你总共有十分啦，嗰个系被扣十五分嘅。啊，有冇人可以话俾我知呢、這个吓、啊，除咗呢四个错误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喺搭建吊棚嘅时候需要注意嘅咧？ 都系我啊，Madam。 你系边个啊？ 我系斯朗啊。 系啦，你每次都话俾听我系斯朗。 每次都要讲啊，好啦。吊棚要合资格的人或者专业工程师设计，而搭建吊棚不应该用一些有破裂或者脆弱的 竹枝嘅，哎呀，我谂起枝竹添，有肚饿。 望住咩氹你都食得落嘅，你都好重口味喎，真系。 我亦都有个吓、啊，想教下枝竹系要常落嘅。好啦，好啊，喂，咁到你啦，答唔答啊？ 又系冇睇到我球衣背面个名，咩李李李啊？ 咁你 系 咪你啊？ 我唔系我 啊, 啊，我系豪仔啊，咁咪唔可以令到吊棚负荷过重咯，你唔可以上嚟噶。 好，我只系答你啱嘅啫 ，OK。诶、 哎，等，我答啱咗，你做咩唔加我分啊？ 你只系啱咯，唔系啱晒嘛，咁唔系啱晒，我点俾分你啊？我几时加分？ 你错晒，而家你咁样。 Listen to Madam Tin，OK？ 几时加分，几时扣分，我会决定嘅。你专心啲上堂啦，再唔改你嘅态度嘅话，唔好话咩啦吓。好 ，OK， 继续。边个可以话俾我知？边个可以搭建咧、更改咧，又或者拆卸呢个棚架？ 我叫司朗，我叫司朗啊！ 好 ，yes， 司朗， 一定要接受足够嘅训练同有足够经验嘅工人，仲要喺一名合资格嘅人嘅直接监督之下，先可以搭建、更改或者拆卸嘅。除相关嘅监督外咧，嗰位合资格嘅人系唔可以积极参与棚架扩建、更改或者拆卸棚架嘅工作噶， 你用字都真系用得几好，唔可以积极参与噶，系啦。嗱，使用呢啲吊棚之前咧，有啲乜嘢系要做嘅呢？啊，呢位同学到你啦，同学， 仔，到你答啦。 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到我答咩？ 打牌啊？ 打咩牌啊？答咩啊？答咩啫？问咩啊？你仲有句问我噶你？ 哎呀，Madam问你啊，啊即使用吊棚之前咧，有啲咩嘢要做啊？ 哦，系小事啦，真系。嗱，每次使用吊棚之前嘅14日之内咧，必须由合资格嘅人士检查证明安全嘅。如果棚架经过改建咧，部分拆卸或者恶劣天气之后咧，都要由合资格人士再检查啦，再签发俗称棚子嘅第五号棚架嘅，证明棚架安全状态，确保棚架安全先可以被工人使用。句号。 豪哥，你咁样上网对住啲资料读唔系咁好啩？ 诶，惊咩？其实头先嗰段系我之前 WhatsApp 录音嚟嘅，都唔系我真人讲嘅，又冇人分到，分唔到噶嘛？佢眼尾都冇睄过我噶，你傻你唔使理佢。倾 完偈未啊？咪话咗唔可以小组讨论，系咪想一齐扣分啊？吓，好，头先咧，你呢个同学豪仔系咪啊？吓，我终于记得你呢个名啦。 多谢。 头先你讲紧嗰个啊。啊，俗称嗰张棚子系表格号五啊，表格五啊，知唔知道啊 ？OK， 我咪讲咗啦。 你啊，头先讲错少少嘢，我话俾你听啊吓。听住，最后一题，请讲出喺吊棚工作嘅时候要有嘅安全设备。先等你答咧。 系啊，个剧情安排都系我读噶啦。吊棚工作台咧应该装设喺护栏同埋有呢个踢脚板，而工人必须佩戴全新式嘅安全吊带，安全吊带咧要扣喺连接独立救生绳嘅防堕装置，同埋唔可以随意将呢个安全带绑喺窗框啦、窗罩啦或者任何唔稳固嘅系稳物上面嘅，而每条独立嘅救生绳只可以俾一个人使用，唔可以几个人一起使用同一条救生绳噶。 好，虽然你读得好似好冇信心咁，但你啲逐只字 都啱 啦，啱噶啦。OK， 咁你呢？揾完未啊？ 我都冇揾，我系瞓觉，你咩屈我揾啫？我咁我冇谂住理你。 好啦，时间够啦，嗱，今次呢，啊 ，OK， 听住咯，两位同学，一个扣晒20分，下堂唔使嚟啦。司朗，你一阵两点半可以继续上堂啦。 Yeah！ 啊，等我一个， 交俾你啦，司朗，大脚全中啊，你慢慢叹啊你。 棚架工作要谨慎，高处工作勿分神。我是邓司朗。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但没法挽救一下，绝食多一天对你有用吗？被痛惜吗？身体消瘦了，请好好保重，说得太易吗？明白难堪总是过吧，寻办法先适应它。每个专家论著的开解也无法救你情绪差，若你彻夜未能眠，要我夜半通话，不敢这么痴心妄想，一堆安慰令你淡忘他。记住无论痛苦都有我陪一下，无人比你感觉更坎坷，任何平凡通通都是错，沿途还是我沉默陪着你渡过，让你想好不想太多，门是不会开到这把锁，但期望给你勇气有力去打破，我也软弱过，假设要协助会发现我，你放得开还是捉得紧，也没法控制调节它，待你有日复原时再笑着庆祝吧，心底长得真的够好，今天不过被眼泪涂鸦，切勿忘掉美好，因过去而丑化，无人比你感觉更坎坷，任何平凡通通都是错，沿途还是我沉默陪着你渡过，若你想好不想太多，门是不会开到这把锁，但期望给你勇气有力去打破，我也软弱过，假设要协助愿替你奔波， 最近咧，韓國有一單嘅即係娛樂圈嘅新聞咧，就悲劇嚟嘅。係咁啊，唔知點解有陣時好大吉利是嘅，你見到韓國啲藝人咧嘅新聞咧， 好大壓力嘅佢哋。 係啊，即係有好多都係嗰啲即係當時得令啊，甚至乎咧，即係仲係青春年紀，佢就無端端就輕生。 因為佢哋真係太早就出道，十幾歲又要訓練啊，做練習生啊，咁佢哋個競爭非常之大，所以嗰個壓力係好強。 係啊，嗱咁啊，最近呢一個咧就係韓國女子組合啊，嗱，不過先至聲明，因為我對韓流咧就唔係好熟嘅，唔係秋旋啊，讀錯咧，大家 fans 多多包容啊。韓國女子組合啊 ，FX 啊，應該係咁樣去稱呼啩。咁啊，佢嘅一個前度嘅成員咧， 前成員 係啦，咁啊叫 Suli。因为而家啲人就当用中文名咧，亦叫做雪梨咁样嘅，系啦，就佢本名就叫崔真理。咁咧喺14号嘅时候咧就好阴功啦，发现喺寓所里边咧就上吊自杀身亡，才不过25岁咋，阴 功， 真系25岁。 我睇翻啲报道就话佢之前都有经历过一啲即系严重嘅抑郁症啊，咁又亦都有一啲攻击，即系譬如佢同边一位男士交往啊，咁又有好多嘅攻击，所以咧好似由开头本身嗰个形象好乖乖女嘅，到后屘咧即系都有形象上面有几大转变咁样咯， 冇错系啦。嗱，咁佢呢个新闻咧，有咩咁即系值得要大家去讨论下咧？咁样咁，因为咧嗱，即系呢位25岁咁后生嘅即系明星咧，点解佢就会咁样嘅自杀咧？佢衍生咗一个问题，佢话原来韩国政府咧应好多艺人嘅要求咧，喺佢嘅即系自杀之后咧，谂住要推出一条叫做雪梨法。 因为佢个名字就叫雪梨啊嘛。系、嗯，佢话咧谂住推出雪梨法，咁就即系咩意思啊？咁样即系以佢嚟命名，佢就话咧希望咧就系话禁止语言暴力。 哦， 网络上面嘅语言暴力，嗱咁啊好夸张啦，因为你谂下，即系因为一个人，即系虽然佢走咗啦、嗯，但系因为一个人嘅一个遭遇或者佢嘅一啲事情咧、 嗯， 就想衍生一条法例，咁系咪佢嘅遭遇会好典型、好有代表性咧？嗱，好简单去回顾一下咧，都真系有咁坎坷就得咁坎坷，好似阿祖话斋啦，佢本来就系嗰个乐团嘅成员嚟嘅，咁咧佢就话喺2015年嘅时候咧，因为咧就俾人哋话佢喂。你同某一個音樂人咧，有一句叫做阿崔子又拍拖， 嗯、 就話你又放閃，咁但係咧成日都有好多留言咧，就包括話佢懷孕、話佢墮胎，又話佢嗰陣時已經有輕生嘅留言咧，就不停傳出嚟。咁、 嗯、 你知啦，即係大家都明白娛樂圈，最詐忌就係你一啲負面新聞。 仲要一個女仔添， 同埋佢嗰陣時只不過係20岁出頭，即係好細個嘅年紀，即係要面對住好似頭先學兒咁講，佢哋個壓力真係好大，競爭又大。你諗下啦，出咗負面嘅新聞嘅話。可能我簡單嚟講，我冇得撈嘅，唔好理嗰單新聞係真定假，你哋講到好似真嘅一樣，傳下傳下就係我個人就係咁下流嘅，可能係 佢成年要退團。原来嗰阵时因为咁样 系啦，被逼噶，半被逼咁样嘅， 半被逼啦，即 系因为你负面嘢太多嘛，每一次出嚟都俾人攻击咁样，不如匿埋一下先 啦。特别系团队咧，即系我谂大家都 拖累 嗰 个团队 精神。 系啊，即系可能隔篱嗰个唔好意思都会讲声，喂，即系其实次次啲人出嚟都系问你呢啲，系、我出碟都冇人问噶啦，净系问你系咪堕胎咁，仲得了嘅？咁佢停咗团一年啦，2015年嘅时候就退团啦。咁嗱，佢跟住单飞啦，谂住咁我自己做自己嘢，我唔好累街坊啦。咁咧佢就upload 咗好多嗰啲。穿性感照的照片，甚至乎他有一轮他就鼓吹就说女人不需要穿内衣的，就是不用戴 bra， 他就这样穿，他觉得这样是解放，是其实美国很兴外国这些都不算很大不了， 是不喜 欢的，很多年轻的演员呢，即当他们去到某一个年龄想寻求一个突破的话，在形象上面做出一个改变， 转变 由乖乖女变成我大个女的，其实可能只不过是这样， 好了，他得到的评语是什么呢、哦，你咧就搞冧咗个团体，因为佢退团，即系等于嗰队要解散啦、哦。你搞冧咗个团体，然后就自己好似大无私样咧，咩事都冇咁样就自己出道啦。你个人真系自私啊，咁样。 哦，人身攻击啦，又系。 啊，唔系，佢冇人身攻击啊，佢直情系呢。 话自私仲唔系人身攻击、啊？ 唔系，因为佢而家系一个好尖酸嘅批判咧。原来就系呢一啲，即系你谂下，我哋。几十岁咧，如果你听到咁样都可能好难顶啦、 嗯。 但原来佢嗰阵时廿零岁，佢谂住我自己重新出发， 嗯、 结果咧就俾人哋咁样攻击。咁所以咧，佢话真系一路都系有好多恶意批评啦、 嗯。 而佢甚至乎喺佢一个自己嘅真人 show 主理嘅节目咧，佢都话。佢係有社交同埋驚恐障礙，咁、因為最近佢輕咗生啊嘛，咁、警方調查完之後咧，都確認咧佢係患上嚴重嘅抑鬱症嘅咁樣，係啊，嗱，咁所以你話嚟到呢一度咧，即係你話人啊死咗啦，咁究竟應該點樣可以好好去吸取呢個教訓咧？佢、哋就話可唔可以推出呢一個所謂嘅即係雪梨法，就禁止啲 fans 喺網上面啊，即係。唔一定係 fans 添啦，你有把口啊講得噶啦嘛，喺網上面 係打曬上去個社交平台嗰度，同埋因為有好多人嚇喺社交平台度留言咧，係好唔負責任噶嘛，因為你又唔知我係邊個， 唔使負責任咯，就係 我打句嘢啫嘛，你又唔知我係邊個，又揾唔到我嘅，總之亂咁抒發自己一啲想講嘅嘢。 個個同埋可能佢哋會諗，咁個個都係咁講噶啦，係咪？有邊個講好嘢㗎？或者講好嘢 OK， 但我講衰嘢就唔 OK， 即係佢永遠都好似 有 佢嘅原因。 即系我哋就隔行如隔山啦、啊，咁、即系你作为娱乐圈里边咧，你自己或者你身边啲人咧，其实我想话系咪咧，其实系好难面对呢啲恶言攻击，即系讲啊，而系由佢讲啦，咁样其实系点嘅咧？ 咁我又唔知道人哋点样面对啊。嗱、我自己为例咧，咁我仲喺娱乐圈活跃嘅时候 啦， 最活跃嗰阵时候就冇咁盛行社交平台 嘅，系好彩避过一劫。 咁啊呢几年咧喺社交平台里边咧，嗰啲人咧就都系专攻击我一样。嘢嘅啫，就系个年龄问题啦。咁人必然会成长噶， 系冇错。 咁老咪老咯， 但你都唔系真系老啊。 咁 即系人哋都系咁讲。 年龄嚟讲，我话近乎中年嘅，因为60岁先系中年。我步向。 向緊中年。 但你有排有都有排報啦，日日行都死啦。 唔係咁，所以先至叫攻擊啊嘛。係，即係你話我已經七十歲，你話我七十歲，呢啲唔係攻擊啊。係 啊， 係啊。咁呢啲有冇令你點樣 嘅？我又冇喎，我好處之泰然嘅。我係會老嘅，你都會老。 係 有陣時你嘅回覆咧，我有睇到嘅，即係我都見到有一啲嘅攻擊。 你都回覆佢哋㗎？係 啊，好有智慧嘅，你就會見到佢，你就會見到啊，係一個 attack 嚟嘅，係一個攻擊，但係佢點樣平 四兩撥千斤咯？ 係啦，唔會入獄，唔會上心。 咁如果俾啲好後生嘅新一代，你有冇啲咩少少建議，為唔使咁上心嗰啲咧？ 其實個個都係發阿瘋啊，總之咩都想攣下出嚟啊，咁樣嘅啫，真係唔使咁上心。總之你自己行得正，企得正，或者你自己個人係好有規律嘅，尤其是公眾人物啦，咁你講嘅嘢都必然係會影響到其他人嘅，咁盡量小心啲咯。 你諗下，由阮玲玉嘅人言可畏嚟到今時今日，原來都避唔開嘅，大家真係要保持自己健康嘅心態。 聽日再見， 拜拜。